早晨朝早6:08的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听众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卷号小白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的早上来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是属于2至3，亦都是属于低水平来的。今天早上很快脆就已经天都光了，所以希望大家一早擘大眼的时候有一种就今天是新的一天，充满着挑战也都充满着机会的一天。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是需要不断地去到成长，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机会，令到自己更加强大，更加成熟以及更加稳重。是的，在你成长过程里面，通常遭遇到的事情未必全部都是一帆风顺的，那你会怎样去到面对和怎样应对呢？其实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有些要素令到我们可以成长得更加好的，例如我们的朋辈，你是会选择一些不好的朋辈拖累你的朋辈，定还是你会找一些优秀的人一直在你身边，令到你自己都可以很快去感染得到他们的气氛，成为优秀的一份子呢？有时候当你没办法继续依赖父母的时候，也都是逼住你去成长，所以有些人就说，喂，不如去抌自己小朋友去外国浸咸水啦，都有这些讲法，希望呢可以当小朋友离开父母，自己一个人闯荡天下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的机会成长。最后就是当你失去一些宝贵的事和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人都不是所有事情一帆风顺。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想想，如果什么如果什么，如果今天的自己是早一点已经成熟的话，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的。就会想到多元宇宙了。我们不用想那么复杂的，我们只是想到现在，不如我们永远都把握活好现在，那明天就一定会是好了。 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求，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蜜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甜蜜气，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 每一天也足够，只需好友。 人的快乐在乎何晓等候，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 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听不去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身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刘德华，如果有一天。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咧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 Coffee Time 嘅时间啦。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会热翻啦，天气炎热，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呢 ,Vicky 同大家睇下啲咩新聞呢。本地呢原来有一个求职平台呢都发表咗一个2023年香港上班族工作快乐指数问卷调查。咁呢个调查呢就係喺本年嘅2月即係今年嘅2月呢嚟到透过网上嘅问卷形式嚟到去进行嘅。咁就发现咗香港嘅打工仔平均工作嘅快乐指数由去年嘅 4.5 分升咗去到 4.97 分。而调查当中呢都发现最快乐嘅三个行业系啲乜嘢呢，就係、是、保健、美容、健身、制造业、人力资源管理嘅行业都系比较开心㗎喎。咁唔知系咪因为健身多啦，做得多运动个人都开心啲呢。而年龄层方面呢，调查发现50岁以上嘅打工仔呢工作快乐嘅指数都会比较高㗎喎。而地区呢都有划分㗎喎。令到打工仔最满意嘅工作地点係北区、东区同埋大埔区。可能北区嗰边呢多啲树呀，大家吸空气嘅时候呢都清新啲开心啲。咁原来疫情期间唔少公司咧都会采取呢一个在家工作嘅政策噶嘛。咁原来呢个调查发现，公司有自行选择工作时段，又或者可以在家工作安排上班嘅同事或者朋友咧，佢哋嘅工作快乐指数咧都系高啲噶，有 5.77 分同埋 5.31 分。到最后啦，就系、是。 原来翻工嘅时间同我哋开唔开心咧都息息相关嘅、哦。每个星期如果工作多过60个钟嘅受访者，佢哋嘅快乐指数咧都系得3.67分。但系如果每个星期系工作少于40小时，佢哋嘅快乐指数会有5.45分。其实无论打啲咩工都好，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尝试改变一下自己嘅心态。快乐是可以自己制造的，尝试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找到乐趣，每个工种都有价值，每个行业都好值得大家尊重。今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地上班工啦。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手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 呢首作品嚟自严明熙主持《大开眼界》。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最近咧都睇好多嘅一啲即系关于生活博士嘅资料咧，啊，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嘅发明咧系人类其中一个最伟大嘅发明，系乜嘢呢？就系可乐汽水啦。哦，你一听就知道，系啊，原来可乐汽水咧好多时都系万能噶，即系无论系厕所啦，又或者厨房啦，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嘅，而且系用法咧嚟嚟去都系嗰一两道板斧嘅啫。啊，基本上啊，基本上你需要嘅材料咧就系可乐啦、 然后呢部分呢就全部都需要呢一个白醋嘅，有啲呢就需要埋呢一个嘅小梳打粉，仲有啲部分嘅话呢就需要加埋呢个洗洁精，即係睇下你想个叫做去污嘅力度有几强。好啦，咁我呢其实就觉得用呢一个嘅配方去到炮制一啲嘅叫做清洁剂呢係都 OK 嘅，最主要呢就係厨房啦。厨房呢其实好多时未必个个都係用，如果用电磁炉嘅话，其实个厨房我觉得係的而且确呢会卫生环境会好啲嘅，咁而且平时可以挤嘢嘛，咁同埋一有啲污渍嘅时候呢，其实你都係噴两噴，咁其实佢就已经可以全部抹走晒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喂我辛苦啲，我都仲係炉头嘅，其实呢一个嘅配方啊，即係可乐加白醋加梳打粉再加洗洁精呢，对于即係炉头呢都係一个非常之强劲嘅清洗作用嘅。噴一噴抹一抹，或者你噴一噴之后呢，等佢要好似腌鸡翼咁样，腌个几分钟或者两个字呢，其实佢再抹嘅时候呢，全部都可以立立令干净晒，又真係㗎喎。好啦，除咗呢一个之外呢，就係屋企厕所啦。厕所呢先唔好讲嗰啲萬年水渍啦。萬年水渍呢我就有少少抱有一个怀疑嘅态度嘅。可能因为我屋企呢有塊玻璃都係有啲萬年水渍。我就发觉都几多配方都搞唔掂。我仲研究緊，当我发现到一个超级无敌嘅配方呢，又会同大家讲㗎啦。即係起碼呢一個我覺得可樂啊呢一個嘅配方我都試過，都仲未搞得掂。我仍然繼續努力鑽研緊下。咁但係你話呢基本上大家供應冇問題嘅配方呢，所以要同大家 share 啦。嗱好啦，你話馬桶都係一樣㗎喎。其實呢你將呢一個嘅配方倒咗入去呢一個噴水壺入面啦。然後呢噴完之後咁又係等佢醃一醃啦。佢都可以呢再沖水，甚至乎呢攞個鮑魚擦一擦一擦，馬桶呢真係可以呢就做返非常之乾淨。連埋一啲平時呢只係用普通清潔劑去到清潔，但清潔唔到嘅漬呢都一樣可以整走嘅。所以呢個呢亦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去到整靚呢一個馬桶嘅。其次呢就係一啲嘅瓷磚啦。瓷砖咧都有好多嘅污垢喺度嘅，特别系瓷砖嗰啲蜡，你喷一喷呢一个嘅配方嘅清洁液之后咧，又系等佢热一热，唔使好大力噶，你就将佢抹一抹咧，咁啊已经可以将佢带走啦。啊，头先提过厨房啦，厨房咧其实嗰啲叫做抽油烟机啊，抽油烟机都有啲钢板嗰啲噶嘛，其实都可以用呢一个咧先喷咗佢。然后呢就再抹走佢嘅。咁当然如果你话我自己呢就都係偏向鍾意干净啲呀。咁所以呢即係仲係鍾意用传统用水。咁我就会拆咗佢出嚟啦。就直接呢就用水去到清洁嘅。咁如果你唔想拆出嚟嘅就可以试一试呢个配方啦。都系方便快捷。而且呢大部分都系抹一下呢咁佢就已经可以搞得掂。咁所以你话想清洁屋企干净嘅，特别呢个时候啦，春天啊落夏天添啊，啲蛇虫鼠蚁啊出嚟，咁屋企冇蛇冇鼠啊，都有啲蚁啊，要杜绝佢哋嘅话咧，用呢个方法整理家居咧就会好啲啦。 点半钟之前咧，揾嚟啲所谓作品 Cloud 云浩影嘅自发性神经反应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一间旅馆发生大火，至少六人丧生。呢间四层高、有92个房间嘅旅馆顶楼系当地星期二凌晨起火，黑夜之中见到有烟从旅馆冒出。消防话已经有52人获救，部分人从屋顶救出，仍然有多人下落不明。估计起火时有大约90人在旅馆内，当局出动80名消防员和20架消防车扑救。警方说建筑物的屋顶有倒冧危险，总理希普金斯形容是一场悲剧，相信死亡人数会超过6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反对派候选人科勒齐达奥卢将会在今个月28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再决胜负。在首轮投票之中，另一名候选人奥安得票排第三，支持他的280万名选民在第二轮投票的取向如何将会成为关键。奥安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只有在科勒齐达奥卢排除向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作出让步的情况之下，才会在次轮投票支持他。在国会选举方面，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正义与发展党所在的人民联盟获得600个席位之中的321席，反对派组成的民族联盟获得213席。外界认为人民联盟获得国会多数议席，有利埃尔多安在第二轮投票的选情。美国总统拜登证实将会在当地星期二再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共和党领袖商讨债务上限问题。拜登曾经在今个月9号与国会两党领袖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未能够打破僵局。拜登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表示，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持乐观态度，不会因此推迟前往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行程。麦卡锡说分歧仍然很大，又认为白宫仍然未想达成协议。财长耶伦多次警告，如果政府与国会不能够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可能最快在下个月1号出现债务违约。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决定关闭在莫斯科一个专门的世卫办事处，并且将相关职能转移到丹麦。在星期一的视像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国同意这个决定，意味世卫将不迟于出年1月1号关闭世卫在莫斯科的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及控制办公室。30个成员国上个月在一封信之中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乌克兰和其他地区造成即时和长期的健康影响仍然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俄罗斯去年出兵乌克兰之后，有声音要求关闭相关办事处，今次的决定不涉及世卫组织的俄罗斯国家办事处。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系 Kelly 陈慧琳。我最中意港台咩节目？当然系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呢个节目咧入边嘅内容好轻松啦，即系每次听都会觉得好开心嘅。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其实由拍拖开始到而家结埋婚，你每次写俾我嘅信咧，我都有好好保存住噶。不如今次轮到我写翻俾你啊！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未电香港啦。 由2022年12月31日开始，每个购物胶袋嘅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冇免费胶袋啦，只有冇包装或未完全包装嘅食物同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先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23度嘅气温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梗系继续有白元浩、小白啦， 仲有 Vicky， 系啦，仲有 Vicky 喺度嘅，咁啊，出边嘅天都光晒咯， 系啊，今日翻嚟落车嗰阵开心。 是啊， 好光啊， 感觉是好不同。 是啊，真的差好远喎。 是啊，今日呢个感觉特别强烈，是因为今日呢我即落车的时候呢，其实我去攞车的时候我都已经发觉个天呢已经是光了。 哦，我上车的时候仲是黑。 你上车的时候仲是黑。我上车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光光地了。跟住我回到嚟的时候呢直头光晒。 是啊，个感觉真的不同。啊、我觉得个感觉是真的翻工啦。之前呢黑蚊蚊呢仲是觉得未翻工的。大家仲是瞓紧觉。 所以咧，你话翻即系晨光咧，就同听众一齐睇住即系春夏秋冬嘅变化。 系啊，嗱，啱啱我哋就之前 coffee time 啦，同大家讲咗就分享咗个快乐指数啦。 系啊， 咁工作快乐咧，其实唔单止系我哋自己有阵时系改变心态嘛，员工都好重要噶，身边嘅同事都好重要。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如果身边嘅同事，譬如有啲唔够积极嘅、懒散嘅、hea 嘅。其实好影响个团队啊！ 我系咪好同事啊？ 你而家好同事啊！ 小白都系好同事， 咁就好啦。 系啦，咁的而且确咧个工作气氛咧都好重要，令到我哋咧可能积极啲啦，做嘢咧都开心啲。每一日翻工，你谂下，其实我哋翻工占咗我哋人生其实好大部分嘅时间。 系啊， 如果我哋真系成日翻工都唔开心咧，其实都好影响我哋自己噶嘛。 系啊， 系啦，咁啱啱上网咧，原来就有人分享咗好人好事，就系嚟自好同事。 诶， 系啊，我睇到咧都觉得 好人好事好同事啊，你押韵喎，朝头早都 系咪啊？都要嘅精神下嘛， 系啊， 好开心啊！其实我睇到呢篇报道都咁，因为点解咧？有一个就系年轻嘅工作咧，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咁佢咧就有经济压力，咁佢 lunch 嘅时候咧，多数都系自己一个人食啦，咁就会食咩咧？就系可能带饭盒咧就。 就真係飯再加幾條菜。 哦。 然後有陣時咧，可能就咁食一個公仔麵就算啦，咁、 嗯、 樣即係填飽個肚。 係、嗯、 啊，即食麵填飽個肚就算啦。咁跟住咧，佢身邊嘅同事就問啊，點解你點解咁少嘅啲飯餸咁樣啦？咁佢又如實咁樣同啲同事講嘅，因為經濟壓力啦，咁、 嗯、 就寧願填飽個肚就算啦咁樣。咁、嗯、跟住佢啲同事知道咗之後咧，有六個同事，佢哋咧喺第二日咧就每日其中一個同事都會帶多啲餸，佢哋都係大飯盒嘅、 嗯， 帶多啲餸。 咁、哦、好嘅間公司啲人咁中意帶飯嘅， 其實而家好多人帶飯 嘅，係啊係，不嬲都多嘅， 係啊帶多。 但 office 而家啲人又中意。嗌飯盒又多嘛？ 可能有時時咯，但係有陣時真係慳錢啊嘛。同埋、 啊、 我幾中意以前我翻學咧，中學咧都會帶飯盒 嘅、啊。我小學嘅時候帶飯， 係 我小學嘅時候帶， 仲係半袖啊，未全日。 係咩？ 係啊，未有呢一個統一。 我小學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帶飯嘅，咁所以我就將我小學帶飯嘅經驗咧，就同翻我仔仔分享，因為我仔仔而家帶飯啊嘛。好啦，咁佢嗰陣，我嗰陣時啊，分享少少啦。咁、 嗯、 我嗰陣時帶飯咧，其實以前嗰啲飯盒咧，唔係叫飯盒，叫飯壺啊。 哦，係一個壺咁樣嘅， 一個壺咁樣嘅， 是 是即係我記得最 common 有幾隻色嘅咩橙橙地色啊，跟住有一隻紅紅地紅紅嗰啲綠色都有嘅。 係。 咁佢一個咧就好似一呢幾咁樣嘅嗰啲水樽咁樣。 好似湯壺咁樣。 好似湯壺咁樣，你有見過啦？ 有。 啦，咁嗰只嘅飯壺 咧，而家都有嘅。 而家都有咩？ 有。 而家未必有。 雜貨鋪有。 等我睇下先、 嗯， 因為以前佢有一個好大嘅缺陷咧，我唔知而家都係咪，因為而家改進咗好多、 嗯。 第一，佢個內膽咧，即係佢可以裝嘅飯其實唔係想量之中咁多、 嗯， 因為佢要保温啊嘛。咁、 嗯、 所以佢個飯壺入面咧，佢用咗嗰啲一跌就爛嗰啲、 哦， 去到嗰啲，我唔知嗰隻係咩 material， 我細個冇睇啦。咁、 嗯、 但係我有睇過望嘅，即係令身嘅，就好似鏡面咁樣嘅，因為我打爛咗好多次。咁你一打烂咗，咁我第二日又 咁你做咩打烂？小心啲啊嘛！ 好远啊！我由火车站，我由地铁站咧，即系沿线嘅地铁站行去行翻去学校咧，都有十几分钟噶。咁嗰度全部咧都系，因为侧边咧就系、是、啲汽车，啲车行得好快嘅。咁、 嗯、 你个人咧有阵时，因为直真系纯直路嚟嘅咋， 嗯， 纯直路，咁啊啲车行得快，你个人咧容易啊想跑啊，心红啊咁样嘅。 哦，你会想跑过快啲车、啊？ 唔会想跑得快嗰啲车，但系个节奏俾佢搞到，跟住个饭盒咧，个饭壶咧就成日跌落地，一跌咧就会烂噶啦。 咁嗰日 lunch 点算啊？ 嗰日 lunch 梗系有得照食啦，但系佢入边个内胆烂咗啫嘛。 佢唔会烂到 佢唔会系啦，佢唔会烂到啲饭嗰度，但系个内入边咧内笼咧就烂咗啦。 即系会有啲碎嘅声咁样。 系啦，咁你就又要去杂货铺嗰度又换啊，俾阿妈闹咯。细个即系最贵就系个内胆，咪成日打烂个内胆咁。 咁整烂咩好啊？整烂个病咁样。 咩都唔好整啦，跟住我阿妈应该系把火，然后咧就话你嗌饭啦你。系咪你讲翻你嗰个先？ 唔系咁，你仔仔中。唔中意大饭啊？ 佢中意啊？ 系咪？哎呀，咁好好、啊、喎，因为有啲小朋友唔中意噶嘛。 我怀疑，因为佢哋学校嗰啲饭盒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啲饭盒应该唔差嘅。 嗯。 咁佢应该系大家就同学喺度，大家說哎系啦，食饭啦，唔好食嘅。跟住大家就羊群心态、 哦、 就啊系啊系啊系啊，唔好食啊。 嗯。 其实我觉得冇乜嘢啊。 嗯。 咁佢哋就大家羊群心态就哦咁我咁自己带咯。 大饭开心啲噶，特别咧我嗰阵时中学大饭咧最中意系带咩？妈咪整咗咖喱鸡， 系咩？ 好香，同埋喺学校食到屋企饭， 咖喱鸡好容易整到件衫噶。 咁又冇， 哇、 啊啊！ 你好嘢喎、 啊， 系 啊，系 啊， 得笔啫嘛，匙羹系啊。咁、啊、我就系觉得喺屋企，即系食，即系出边食到屋企饭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同埋特别好味嘅。 嗯， 系啊。咁我讲翻呢个啦，就系乜嘢咧？ 啊、 就系佢啲同事啊，就系、是、连续每人啊，就带多啲餸，然之后就分埋俾佢，令到佢好感动。 嗯， 跟住咧上。网上面都有好多人咧，都喺度话哇，系真系人间有 爱 啊，好 sweet 啊！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值得分享嘅，亦、 嗯、 都大家喺工作里面其实日日都见、 嗯， 其实最好就系关系好啲，互相帮助下。其实整多少少餸都唔难啦、啊，系咪、 嗯？ 即系如果能够付出嘅话，咁梗系愿意啦。即系我见到咁样都觉得。 好好啊，即系虽然我哋唔会带饭翻嚟啦，我都愿意分啲早餐俾你噶。小花，你食唔食啲早餐？ 系啊，其实即系 share 系好重要。咁当然有早餐又可以 share 好开心啦，有零食可以 share 好开心啦。譬如工作嘅分担，我觉得都系即系同样都系 share。 系 即系见到可能有同事忙嘅时候，你去帮下手啊；同事需要帮忙嘅时候，你会主动去问啊。 系 呢啲咧系 feel 到嘅。 系啊，即系差好远嘅会。 所以即系喺工作嘅岗位上。大家都要即系调节多啲，互相帮忙。不过我好好奇嗰次系咪，即系嗰个各位同事可能都问，即系唔同同事已经问咗佢咧啲咩食，啲咩唔食，因为未必每一个嘅屋企咧，可能大家嘅 食 嘅口味，即系 但我谂佢应该唔介意噶啦。你 即系如果你话嗰家人系好中意食芫茜嘅。嗱呢个真系唔得，如果我又系嗰啲即系等紧大家又帮手嘅人咧，我都好想大家分啲送俾我，但系如果你话分啲芫茜俾我，真系情愿食生菜。 系，唔系我都会 问清楚。 如果我咧人哋出于好意咧，我都会食。其实芫茜都唔好食噶，但系如果你话人哋真系咁样俾货俾我咧，咁一条两条咁我咪捞大啖啲白饭食咯。 如果系芫茜炒生菜咧？ 应该唔会， 芫茜炒生菜。 即其实有我又唔系好嘴刁嘅，即就算鳝啊咁样啦，有骨，可能我都会食嘅。即我平时自己唔会 讲嘢有骨，大家都啃晒啦。食嘢冇乜所谓，香港人知呢啲就好襟老。 总之除非就系唔会令到个身体有问题，即譬如我真系有健康问题嘅，唔食得蛋啊、牛啊，咁呢啲咁梗系一定要讲啊，系咪先？ 系啊。 咁我觉得如果少少嘅话，我谂如果我会食咯，我会照食咯。 系 系啊，即系我会 say thank you， 我都会 say thank you， 走啲芫茜。 咁我相信唔大部分人会芫茜炒餐菜啩？ 应该冇嘅，应该冇嘅。咁啊吓。都是最紧要人间有爱， 系啊， 听到 希望大家都开心啲啊嘛， 听到呢啲故事都好啊，就人间有爱好正啊。 白活更充实，双生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为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我想个生命最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海。听不见需要声线，识趣渲染，夕阳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细腻。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解步其中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会亦少抗衡，夜里辗转分出共分，往日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何妨如天早注定碰上你，谁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 台早嘅时间6:48咯 ，MC 张天赋嘅花海啊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小 伯。好多时候我哋一肚仔饿嘅时候啊，我仔仔都系嘅，或者我自己都系嘅。啊，如果要分一两块饼干 dip 下嘅话咧，又真系可以缓解到嗰个饥饿嘅感觉嘅。咁啊，但系我细个咧就好奇怪嘅，就唔知点解个个大人咧都同我讲咧，就话哎呀，如果你系想健康嘅，跟住食下嗰啲坊间会又搵到嗰啲叫俗称消化饼嘅。咁啊系，咁系咪健康啲咧？吓，如果你话食饼干嘅，有部分又系嗰啲威化饼，但系就好重朱古力嘅，咁嗰啲又系咪又系一定唔健康？咁我应该点样选择个饼干嘅咧？吓，咪咪。 嗯，好啊，好啊。嗱，咁其实咧，你话屋企人话健康啲拣消化饼啊，咁咧、嗯，其实如果系咁睇法嘅咧，首先好多都会睇下面头系咪加咗糖啊，有冇朱古力。包住佢啊咁啦，如果有嗰啲啊，通常都会列入为保咁健康啦咁讲嘅，系啦，咁所以即系话拣啲，诶，冇乜糖喎，系咪好啲咧？咁其实都现在嚟讲咧，好多陷阱咧，啲人系唔堕咗落去嘅，系啦。咁of course 我哋揀餅都係最好揀啲真係冇話特別啲咩入面夾咗夾心啊，或者係面頭有朱古力啊，或者有好多糖粉啊等等呢啲啦，基本上第一個諗法係啱嘅，呢啲係健康少少嘅，係啦，因為其實好似譬如夾心餅啊、威化餅呢啲咧，都係高糖分同埋脂肪都唔低嘅。 哦，咁样，我见坊间有啲品牌嘅饼干好简单嘅啫，即系可能一块饼干或者系加啲香葱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嘅饼干又系咪健康咧？ 嗱，咁要去再去睇咧，其实我哋都要学懂睇营养标签噶，因为点解我话会有好多陷阱误堕咗落去咧？咁我认识咧，身边有好多都会而家都系拣嘢食噶啦，咁佢哋就会去睇到，咦个盒上面写明无糖咧，佢哋就嘣一声冲咗去买噶啦，或者买好多，咁到有阵时佢哋就话，咪咪我买咗呢啲啊，咁我话，你俾我睇下个营养标签先啦，咁一睇就发现。喂，呢、這个系真系冇糖，但系好高脂肪、哦。 哎呀，咁啊真系弊、哦，原来冇糖，但系原来多脂肪、哦。 系啦，有好多都唔认识，好多时即系讲食嘢健康，好多人会话，咦？食少啲糖啦，咁呢个系我哋建议嘅。咁但系就一睇到少糖，因为饼干呢啲系甜饼，少啲糖咪好啲咯。咁但系就冇留意到呢啲饼系咪都高脂肪，因为佢出面冇朱古力、冇糖粉、冇嗰啲夹心忌廉，咁就已经谂住少糖就好啦。咁其实要谂翻做呢啲饼咧，通常都系要有牛油呢样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少咗糖，系咪代表低脂咧？唔系、哦，可以其实等于食咗一块牛油曲奇，系可以一块圆圆地，好似细个我哋手掌心啊，半个手掌心左右嘅话，其实可以食咗两三茶匙油落肚，系我哋嘅每日当中占咗好大橛噶啦。但系饼干其实要知道就话，爱嚟有阵时系填下肚饿嘅，但唔系当正餐噶。咁、所以唔可以话食块饼原来等于食咗碗云吞面咁多脂肪，咁、其实就好弊啊，因为你问饱云吞面。一定饱过一块曲奇饼 啊！系啊，真系、哦。如果你话坊间嗰啲曲奇饼，佢仲系主打牛油曲奇嘅，咁佢嗰个牛油分量系咪又再重啲，咁咪更加肥咯？ 会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咧加咗牛油就系有个酥脆出嚟乜个效果，所以啲曲奇越松化越即系香嘅话咧，通常都加咗好大嚿牛油落去咯。 哦，咁曲奇咧，曲奇同饼其实个定义会唔会有分别噶？ 曲奇咧就真系会多牛油嘅，呢个走唔甩噶啦。除非你真系有自己有一个好特别嘅食谱，用即系好少嘅牛油去做出嚟啦。咁或者有啲会唔认为就系、是、唔用牛油，转咗用橄榄油做多啲都唔紧要。其实都唔系噶，个油量系啦。咁我有阵时都会叫人哋去睇下，譬如你识得去计算嗰啲卡路里啊，或者睇脂肪嘅咧、都希望即系你摆落去嘅。 當日嘅一個小吃嘅食用份量， 嗯、 或者係一片又好，或者兩片都好，真係嗰個脂肪量唔好多過有一茶匙有五克嘅脂肪咯。 嗯，咁呢啲即係大家都要注意，但唔係個個咁容易就睇得到啊，因為。即係要學識睇後面嗰啲嘅叫做營養標籤咧，都已經係有個技巧喺度。人咧一定係咁噶，見到佢可能大一大隻字寫住無糖咧，就已經中咗個頭過去。 嗯， 這個一定噶啦。咁如果你話喺夾心方面咧，有冇話其實一個人通常佢食幾多塊就已經叫做超標？因為夾心就好肥嘅喎，糖精嚟嗰啲係嘛？ 系啊，因为佢做嗰个入面嗰糖馅咧，其实好多糖啊。其实食一块已经好够，同埋有阵时真系可能都叫做多啦。 哇，唔够饱喎！如果你话肚饿，真系食嗰啲饼，但又超标喎。 是啊，所以真係即係要去小心。咁我哋所以呢有陣時有好多人聽營養師講話介紹一啲餅類呢，佢都話咦講來講去都係嗰啲選擇，好似講梳打餅啊馬利餅啊咁。咁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好明顯佢哋嘅脂肪量係低好多。咁所以你可能食兩三塊或者去到四塊咁，個脂肪量都係冇咁明顯。但譬如你一早講嘅消化饼，其实一块消化饼成100卡路里噶， 哇！ 等于三分一碗饭。咁如果你食咗两块，就食咗接近大半碗饭。咁你谂下，即系平时有好多喺食饭嘅时候都话啊，唔敢食太多，食一两啖嘅啫咁。咁但系你到去零食时间、下午茶嗰啲等等咧，有啲肚饿，你食两三块消化饼，其实你已经咧等于食咗成碗饭，仲有个脂肪量仲多过一碗饭。咁其实好弊，所以有阵时要小心。咁现在都有一啲嘅牌子啊，出面有啲低脂消化饼。咁呢个都系有阵时我会同即系大家讲下啲嘢食咧，你会见到咦有。普通正常版亦有低脂版，咁、即係其实话咗俾你听，正常版佢其实唔低脂，如果佢低脂嘅话佢就唔会做个低脂版出嚟。 係即係见到低脂版我哋可以选择下个低脂版先，咁会健康啲。係真係㗎嘛，真係会健康啲㗎嘛，低脂版嗰啲。一阵又话我信咗个乜头，原来佢又唔係喎。 嗱，要去知道低脂版佢係低脂啲、但係唔代表低糖，如果你又要讲埋糖佢就要低脂低糖。 哦，哇，都好多嘢要记喎、 啊。绝对绝对係啦，咁同埋有一样嘢我都想提醒，就话咦咁我有时会睇到有啲零食或者饼干写话减咗脂 reduce fat， 係啦，即少咗脂肪。呢、這个其实佢係用一个全脂嘅食物去比较，第个品牌、或者自己品牌嘅全脂比较。如果係去举例一块饼有十茶匙油，佢话我减咗30% 嘅脂肪，其实仲有7茶匙油喺一块饼，系好高脂嘅。咁所以如果睇标签都要小心去睇翻，最好都系佢叫做低脂低糖，而唔系减糖减脂咯。 嗯，咁点解以前我细个嘅时候，一般嚟讲都系会话食呢啲嘅消化饼呢啲系列嘅饼干会比较上健康？点解会有咁嘅讲法嘅咧？以前 因为以前未出低脂消化饼，真系嘅，而时事系未嘅，真系可能讲紧近十零年。左右就出了有低脂消化饼了， 是的、哦、如果我揀回真的要推介饼干的，就正如刚才 Mimi 所说，找那些梳打饼就比较上理想了。 系啊，咁同埋而家啲梳打饼啊，都多咗好多唔同味啦。咁我都亦都想提一提、就系、即系如果你去睇一啲系咸饼，有啲人佢糖分好低，确实嘅，咸饼就咸鲜嘅，就冇会少糖嘅。咁、而你揀甜饼时又睇，原来个盐分好低，亦都系因为佢系甜饼，所以少盐系啦。有因为有啲人都会有阵时会。捞乱咗呢个嘅諗法，就係諗住我想揀啲冇咁咸嘅，咁你揸住个系甜饼，咁梗係佢嗰个嘅盐分量会低啲啦，係啦。咁所以大家要去清楚选择，譬如我要食一啲咸饼嘅话，亦都希望呢可能你有两三种嘅比较，揀种佢嗰个嘅食用分量个盐分系最低嗰个先嚟选择啦，咁囉，係啦。 係咁，而家坊间呢就有好多好好食嘅饼嘅，真係真嘅、我见我小朋友有时下午茶咧，想食饼，嗰啲饼咧，就算带佢去超级市场睇，佢指亲嗰啲咧，全部都系一睇我已经知道，哇，又甜啦，肯定系好肥嗰啲嚟嘅，但系我都阻止唔到，即系冇办法，呢个都要揾阿 Mimi， 可能揾营养师出嚟帮下手，同佢哋啲小朋友劝一劝佢哋先得。如果唔系咧，而家啲饼真系好食，但系真系好多陷阱喺度咯。 系啊，其实买细胞啲咯。如果你想食嗰啲有大包细胞，买细胞啲，同埋话俾佢听，嗱、哦，食块好咯，因为唔系好健康噶，好甜啊。咁食一块，咁啊呢啲咧就系间唔中食下嘅。咁而爸爸买其他嗰啲，譬如可能系马利饼啊，或者一啲苏打饼呢啲咧，健康好多。咁呢啲咧就真系可以咧，要食嗰阵时咧就两三片又冇问题。但系另外你今日买嗰啲咁甜嘅，就间唔中或者问过我哋好唔好食，我哋先俾你食啦。咁咯，系即教佢哋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好好方法嚟。 明 嘅， 家长都要好努力啊呢方面啦。如果唔系你就算买嗰啲咩马利饼啊、苏打饼，佢转头攞个朱古力酱出嚟一大羹滗落去，到时就又 系 一个问题。 系啊，教咧唔好制止，系教佢哋应该点食。 收到收到，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拜拜。 Bye bye。 好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咁啊应该阿叶宇波波波坐咗喺度噶啦 ，Hello 波波。好啦，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线转头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啊，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白元老师喺度 ，Vicky 喺度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有阿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好想抢闸报一报天气，哇，今朝咧阳光普照， 系啊，啱啱都讲完啦， 啱啱讲完 啊，我哋都忍唔住讲，其实我哋有段长时间我哋翻工都系天黑噶嘛， 系啊，天乌乌系，冇错。 天哦哦系啦，咁今日朝头早咧系真系天光咁翻工， 个人都醒神啲啊！ 不过算啦，我哋唔好成日讲呢样嘢，有时啊落雨啊落雨啊落雨啊落雨嘅气氛嘅，一落雨人成个人借晒又唔系咁好啦。 落雨都要保持住嗰个开心嘅气氛。 尽量，好唔好？我哋讲翻交通先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吓，咁啊都系啦，红磡海底隧道咧，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比较车多嘅啫。咁另外啦，喺尖沙咀啦嘅广东道啊，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咁而家第三条线咧就封咗噶，咁影响到咧就车多少少啦。咁另外都系水管急收啦，荃湾嘅荃景围近住圣母岭步堂对出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 嗯。咦冇啦， 有噶，好似因为我喉咙好似少少干干， 哎呀， 唔知点解咧， 人嚟鼻水， 好嘅啫，我会去针啊，针明， 其实都系我自己去嘅， 我自己去就系，咁跟住咧讲翻新界区啦，咁咧呢一个紧急维修咧，好彩开翻啊，喺呢个屯门嘅新安街介乎兴旺街至到红墙路一段嘅，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屯门嘅新安街嘅，就系咁啦， 嗯，咁啊交通都正常啊吓，暂 时都 OK 嘅， 系啦，啲人可能睇到个，咦？这个天气咁靓，啊揸车咧，大家嘅心情都好咗，礼让又多咗。 冇错，好还好，唔好开咁快啊。 系啊， 唔好咁贴啊。呢两样嘢真系谨记啊，系啊。 系啱啱啊，行车咧真系安全至上啊吓。 冇错啊，咁啊讲开呢样嘢，我相信琴日咧大家有听新闻咧都知道发生咗件事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就系好快脆就嚟噶啦。 嗯。 啊，你知道啦，早前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咗呢个二通行过隧道啦。 知道。 系咪？青沙管制区喺五月七号就已经。已经实施咗啦，星期日啦，好啦，咁而家嚟紧咧，犀利咯，城门隧道同埋狮隧咧，喺五月二十一号同埋五月二十八号咧就实施二通行。 哇！五月二十一号同埋 就一个星期啫， 系啊，所以其实咧，不过可能咧有啲人就系咧临问先至去换呢个移通行医嘅贴啊，所以可能佢就想加快啲步伐咯。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啊！咁呢个移通行咧就开始实施噶啦。咁城门隧道同狮子山隧道啦，廿一号同廿八号啦，到时咧就会可以都系一样啦，直接驶过呢个收费广场，透过呢个移通行咧就交呢个隧道费，就唔需要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啦。咁好啦，为咗配合呢个移通行咧。城门隧道会在今个月的二十号夜晚，听清楚啊！今个月的二十号夜晚十一点半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措施。咁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咧就会在二十一号，即系星期日啊嘅凌晨四点半到五点全线封闭，不过就封半个钟头嘅啫。二十一号星期日在凌晨嘅四点半到五点钟会全线封闭嘅。咁点解要封闭啊？就方便进行呢个关闭收费亭嘅设施啦，同埋更改交通标志啊，同埋道路标记嘅。咁现场都有交通又喺度打交通啊，亦都有好清楚嘅。 二十号系封咩话？ 二十号嘅夜晚十一点半开始就分阶段。分階段，即係你會去到可能要轉下彎啊，或者係 cut 下線，咁即係你都唔好開咁快啦。二十號晚十一點開始分階段實施。 呢個星期六夜晚都係城門嘅， 今個星期六啊， 冇錯，城門隧道星期六 過幾日啫喎， 哇，好快哦， 係咯，係 啦。咁但係全線封就封半個鐘頭嘅啫，就會喺二十一號嘅星期日凌晨四點半到五點鐘，係啦。咁好啦，咁啊影響到咩咧？三條嘅通宵巴士路線啦，同埋一條嘅專線小巴路線咧，就要改行大圍隧道、沙田嶺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嘅。咁頭先我講就城門隧道安排啦，好啦，咁狮子山隧道咧临时嘅交通安排咧就会喺五月嘅二十七号夜晚十点钟实施，即系都系会临时改道啦。咁好啦，至于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咧，同埋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翻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咧，就会喺五月二十八号，即系星期日啦，凌晨嘅四点半到五点全线封闭嘅，封半个钟头啊。喺星期日五月二十八号嘅凌晨四点半到五点钟全线封闭嘅，咁到时受影响嘅五条通宵巴士路线啦，同埋六条嘅专线小巴都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大家留意翻啦。佢实施嘅时间咧就会喺五月二十一号同埋二十八号啦。咁啊，大家记住佢会封半个钟头嘅时间嘅。好，考下你， 系 城门隧道几时全线封闭啊？ 全线封闭系二十一号嘅 凌 晨 四 点 半至到五点。 哇，你两个真系好有心机听、啊。其实我自己讲完咧，转头都唔记得要望住张纸啊，叻啊你哋。城门隧道呢半个钟头会全封噶，咁因为全线封闭影响比较大啦， 系 咪先？你局部的封路虽然对去到那里行得慢一点，但都要局部封、好了，讲完城门隧道了，狮隧呢？ 狮隧二十八号的早上四点半到五点、 好嘢，真的犀利、小华真的很专心的犀利、 因为呢，连我都听，即我都听到啦、即代表其实听众都应该是会一样听到的、 是啦，咁实施呢就是会二十一号啦，同埋二十八号噶，二十一号城隧实施，二十八号城隧实施，上午五点钟开始实施， 排住队咁实施啊。 冇錯，大家留意翻咯，呢、這個措施會，所以未換呢一個易通行嘅咧，就快快脆脆去搞啦。 因為都係星期嚟嘅呢個星期日就去咯。 係啊，咁大家快啲搞咯。始終係可能咧頭頭咧第一兩日咧都會有少少唔習慣嘅，咁、所以但係慢慢會適應到咯。 但 係 隨住即係尖山隧道嗰邊都已經開始咗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呢一個叫做易通行嘅申請咗嘅朋友應該會多啲嘅，就唔會好似尖山隧道嗰度啊，仲有啲人咧就可能。 小行 系啦， 哇！狮隧啊，真系好多车， 狮隧好密噶， 超密啦！朝早你听到我布龙尾啦，咁已经知道几多人行啦。咁啊，青沙管制区五月七号实施咗啦，咁而家陆陆续续啦，咁啊，所以迟啲哇，迟啲红隧啊，所有隧道都会咁做噶，咁大家都要留意咯。 系驾驶人士去到当日咧。就唔好諗住，等我睇下有啲咩新設施先咁樣， 直行直過咯，收曬嗰啲收費亭咯，有冇好睇啊？ 有陣時啲司機就係咁嘅心態，等我睇下咩新設施先，直眼周圍望睇路啊！咁多位 嚇，一定會有好多新嘅道路標誌， 係啊，係喎， 係啊，道路標記好緊要， 係 啊，到時駛慢啲咯，係啊，所以就唔緊要啦，慢慢適應，係啊， 係啦。 不變應 都應該係好快脆咧，就會適應完噶啦。 係啊，因為頭嗰一兩日搞唔掂， 因為比之前更加方便。你需要做嘅就係直過， 直過 係 啦， 同埋睇下條線，條線點樣 cut， 可能點樣由左點樣 cut 咗過去啊咁樣咯。係啊，因為始終冇曬咁多收費亭咧，咁都係覺得幾特別。 開頭應該未拆嘅，開頭都 慢慢開始陸陸續續拆咯。 但係尖山嗰邊都未拆曬噶嘛，係嘛？好似 陸陸續咁，我又未去行嗰 我都未行啊，我都未行啊。 係啦，咁但係總之開頭頭一兩日就可能有少少混亂係正常嘅，第三四日就適應。咩都系啦，系咪先？ 啱啊， 冇错。 所以香港人适应力好强嘅， 系啊，最紧要就系有进步，大家开心。 好，唔该晒 Didi， 天你要问一问啦，早晨啦，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早晨，出边天气如何呢？ 哇，今日蓝天白云啊，都见得到、啊，不过咧有啲烟霞能见到咧，可能会有所影响咯、啊。不过都正嘅，起码今日啊唔系阴阴天啦、啊，出个靓嘅太阳俾大家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感受一下阳光嘅热力先、啊。咁又好似。感觉上咧，可能俾个太阳晒住啊，都热一两度啊，会唔会系咁样啊？ 哦，而家就24度，但系体感系咪都已经热啊？你觉得系朝头早？ 系啊，嚟啦嚟啦嚟啦，体感热啊！如果你而家喺太阳底下，譬如等紧车啊，或者咧等紧校巴嘅话咧、应该都又听紧收音机啦，应该都感受到啊。奥特先讲，哇，真系晒到都。 轻轻地， 夏天啊嘛，已经踏入咗，系咪先？咁啊，大家要接受夏天来了，可能朝头早咧等车翻工嘅你咧，已经啊要咩啊？搽防晒啦， 哦，诶，防晒佢哋啲女士唔系夏天都搽噶，室内都搽， 可能已经担住把遮啦，遮太阳， 仲要防 UV 啊，成身都防 UV， 变咗 UV 人啊，最后。 系嗱，呢啲都系重要啊。不过记住一样嘢啊，搽防晒咧唔系即刻搽就即刻防得到嘅。咁预早少少搽咧，咁啊令到你嘅防晒嘅产品啊个效能咧就有机会提升啊。因为始终唔系，喂一搽完防晒即刻已经可以，咁你都要俾啲皮肤挡一挡或者吸一吸收咯。咁啊呢个都要睇翻唔同嘅一啲防晒产品嘅啲指引啊。咁啊呢一样嘢都可以枕住提一提大家噶啦，因为咧。依家咧先系五月中啦，咁啊，哇！香港啲夏天都耐嘅，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有阵时咧晒到去十月啊，都依然系热辣辣嘅。咁所以呢个咧，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要留意翻啊。好，详细天气交俾两位拍档讲。 好，唔该晒，唔该晒。 好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系比较炎热，不过。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空气健康指数咧亦都系2-3，属于低嘅。 咁啊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咧、整体上嚟讲个天气咧都好似今日咁样嘅，即系可能有太阳啊，有啲云啊咁样嘅，咁啊落雨都唔系话太多，咁所以今个星期似乎都系几好去到享受下我哋嘅天气，迎接真正嘅夏天啦、 啊。系啊，都觉得。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底线咧呢个环节，继续有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咧聚焦一个比较严肃嘅议题啦，讲紧嘅咧就系家暴呢一个好重要嘅议题啦。因为打开报纸咧，见到家暴咧都有上升嘅趋势，原因凡此种种有好多，有啲啊压力啦，有阵时系经济啦，或者情感嘅问题啦，等等咁样。今日咧唔喺个问题嗰个方向去探索，反而咧想安慰一下一啲被施暴者。嗱，施暴者可以系个老公啦。有阵时可以系个老婆都得噶，或者系个老爷都得噶，啊或者阿奶奶都得噶，咁样好啦，嗱，喺受施暴者嘅面向啊，即系好似日日都叫苦连天咁、样，喺个心灵层面或者喺个辅导学嘅层面，有啲乜嘢可以帮助到或者支援到啊呢一班嘅朋友咧？周博士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去讲下啦，好嘛？ 系啊，早晨啊，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叫苦连天啊，因为喺屋企发生啊，所以对我伤害嘅，我受弱，对方可能系我阿爸我阿妈，咁我冇得同阿爸离婚，冇得同阿妈离婚噶嘛，佢永远都系我阿爸我阿妈嚟噶嘛，而且呢个系又系你正话讲得好，不分性别嘅吓，比较多系男对女啦，同时可以男对男啦，可以系女对女啦，亦都有少部分系女对男都有嘅。咁所以呢个系我哋每个人都值得重视嘅，可以关于情绪勒索啦，情绪嘅暴力啦，亦都系肢体身体真系打嘅暴力都有嘅。咁我自己觉得有几方面我需要留意嘅，当我哋面对家暴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啦，就系必须要懂得去保护自己，尊重自己当下嘅需要，呢个一定系将人身安全摆第一位嘅。如果觉得当时嘅环境真系唔安全咧，马上离开现场。咁呢个系最基本嘅第一步。 吓，唔好以为因为我爱你就冇问题噶。你虽然揸住把刀，你唔会斩我嘅，你唔会喐我嘅，等等等等吓，呢、這个一定要将安全摆第一位。或者如果对方话要跳楼等等啲嘢咧，咁我哋真系要报警，真系要打999，因为我哋永远冇办法确认到，因为一次意外已经太多吓，咁、所以呢个首先将人身安全摆第一位吓，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啦，就是、要好懂得有健康界线。健康界線，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特別我哋喺我哋嘅社會好多時候因為家人或者親密關係咧，我哋冇曬自己嘅底線啊，係無止盡嘅讓步，無止盡嘅包容，無止盡嘅善良，結局只會吸引無止盡嘅傷害，同埋無止盡嘅情緒勒索，所以咧甚至無止盡嘅暴力，所以要小心。如果淨係愛而冇咗智慧咧，愛同智慧 ，love and wisdom。是一隻雀仔的兩隻翼、如果只是得愛沒有智慧，這個愛變了縱容，變了包庇，變了幫兇，無形中是鼓勵著施暴者、你繼續可以傷害我，因為我不懂 say no， 我不會 say no， 得不得？只要你夠慘夠可憐，我就會讓步。所以很多時候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即上午可能有暴力，即對方會傷害我，跟住下晝佢係向我道歉，講對唔住啊，我傷害咗，永遠我哋甚至跪喺面前，又夜晚半夜又去情緒勒索或者又施暴，咁呢啲情況係非常非常常見嘅，喺親密關係或者喺家庭關係裏面。咁所以我哋即係我諗愛自己係最基本嘅功課。我哋可以失去任何關係，唔可以失去對自己嘅愛， 嚇 唔好以為我犧牲你就會愛我。咁呢個係好多時候我哋一個好扭曲對愛嘅觀念。我越犧牲唔會令你更加愛我。我越犧牲，無止盡嘅犧牲，只會令到你更加唔懂得去尊重我，令到關係變得我哋叫 abusive， 即係你更濫用咗我嘅慈悲，你濫用咗我嘅善良。所以一個健康嘅關係係冇人需要犧牲嘅，係而係需要一個有效嘅溝通。有效溝通係咩呢？就係我能夠講出我情緒嘅底線，講出即係心平氣和去講出我嘅底線。即是譬如说你每日这样闹我，你用粗口闹我家人，我是觉得很不被尊重，我觉得很受伤害。如果你继续这样闹我，我暂时离开家了，我没办法再跟你一起或者等等。即是我要讲出我的底线，而不是这样硬食硬食，对方就是这样再去。咁最後啦，如果情況依然繼續咧，我諗我哋需要一啲專業人士嘅幫助。我諗香港政府一個好咧，就係各區都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嘅。咁嗰度一定有社工，即係當有呢啲家暴嘅時候咧，佢哋係有責任去開個 file， 即係去跟進嘅。咁呢個係個社會資源嚟嘅，係納税人嘅權利嚟嘅。咁所以遇到一啲，我發覺我已經處理唔到啦，超越咗一般朋友可以幫到嘅嘢咧，可以係。报警求助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去各区一定有嘅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咁就有社工去跟进，有一啲比较专业嘅服务，甚至有一啲可能系中途宿舍啊，或者一啲即系暂住嘅地方啦。因为有好多人面对各种性暴力啊、情绪嘅暴力啊，即系哑忍硬食咧，唔能够终止，甚至冇改善到个关系，只会令到成件事系变本加厉嘅啫。咁呢啲系我哋非常中意。需要正視的，咁所以我好多謝阿歐今日提咗呢個問題出嚟。 咁呢個真係一個比較嚴肅嘅問題啊，亦都唔係咧叫做好短時間就可以解決到嘅。咁希望就係咯，好似頭先周博士咁樣講，我就好認同嘅。其實呢一樣咁苦澀嘅嘢咧，就朝頭早講咧就特別仲苦過杯咖啡咁樣。但係有啲嘢唔係話唔提咧就冇事嘅。咁提咗出嚟，點樣去解決？先係正向嘅一個方向咯，就唔係屈埋喺個心嗰度，或者唉唔好講出去啦，家丑不出外傳啦，就並唔係咁咯。如果唔係，就會釀成一啲有機會更差嘅一個情況啊！ 你講得好好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我最後補充多一句啊，就係自己責任自己負，我諗呢個好重要啊！即使我哋係受到傷害。我哋係被家暴嗰、那個，唔好淨係覺得自己好慘好苦，唔好淨係覺得對方係衰人，對方係魔鬼。其實呢個係一個成個家庭系統出咗問題，而唔係淨係怪責對方。我都有責任帶住愛去說不，我都有責任講出我嘅底線，我都有責任去講出我嘅，我就係去求助咯，而唔係就咁啞忍硬食咯。咁所以我非常感謝阿歐今日提出一個雖然好嚴肅，同時真係。身处其中嘅人咧，真系即系痛不欲生嘅，好值得我哋一齐关心、一齐重视吓，咁一齐努力嘅。 咁啊，多谢我 吓。唔该晒周博士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助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周博士倾过，唔该晒，拜拜， 拜拜。 九分的早上，陈慧琳一首歌曲《我的亲人》啊，二十四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86%噶，咁啊，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咁喺天气咁好的底下，希望大家咧继续嘅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听一节新闻翻嚟，我哋转头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一间旅馆发生大火，至少六人丧生。呢间四层高、有92个房间嘅旅馆顶楼喺当地星期二凌晨起火，黑夜之中见到有烟从旅馆冒出。消防话已经有52人获救，部分人从屋顶救出，仍然有多人下落不明。估计起火时有大约90人喺旅馆内，消防形容系当地十年一遇嘅火灾，出动80名消防员同20架消防车扑救。警方话建筑物嘅屋顶有倒冧嘅危险，总理希普金斯形容系一场悲剧，相信死亡人数会超过6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与访华的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会面。王毅赞赏匈牙利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王毅指出，中方支持欧洲战略自主，重拾冷战思维和制造集团对抗，不利欧洲长远发展。中方願意與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歐盟國家一起共同維護好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秦剛說，中國與匈牙利是經得起考驗的好朋友、好夥伴，中方願意繼續從戰略高度、長遠角度謀劃雙邊關係。警方昨晚突擊搜查旺角砵蘭街一個單位，檢獲一隻120,000元毒品，拘捕一名女子。檢獲的毒品包括58粒完成分銷包裝的懷疑海洛因和2包懷疑海洛因，另外還有一批包裝工具。被捕女子47歲，涉嫌販運危險藥物，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相信單位內其中一間劏房懷疑被不法分子用作儲存和包裝懷疑海洛因，並且將完成包裝毒品分銷到區內其他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咧，新界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去到荃湾西站一带咧，比较多车嘅。荃景围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塘嗰段咧，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时间咧，大家要特别小心啊。元朗嗰边咧，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府地福亨村一带多车嘅，前面嘅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屯门市广场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啦。之前咧屯门嘅新安街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近住兴旺街至红墙路嗰段咧曾经有封路措施嘅，今朝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仲有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和斜至马场段现时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 受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的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外交二十问， 又到了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1979年1月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份告乜嘢同胞书，郑重咁宣誓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嘅大致方针。而一国两制最早就系为咗解决乜嘢问题而提出嘅呢？答案有以下三组选项 ：A. 告香港同胞书，解决香港问题 ；B. 告澳门同胞书，解决澳门问题；定系 C. 告台湾同胞书，解决台湾问题呢？ 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当时中央政府想要收回统一的地方。那答案呢，我就要想想先。 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和澳门实施了，但是当时发表的这一份告什么同胞书的对象其实是哪里的同胞呢？ 咦，我记得2019年中央政府好像有就这份文件的40周年纪念发表过一次讲话，其实是讲紧啊，我记得了，答案是 C， 告台湾同胞书，解决台湾问题。 正确了，其实中国政府在197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目的除了是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进行商谈，亦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一定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而到了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更加进一步展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亦即是一国两制概念的初形。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事佳向丈夫李裕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的，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搵份工嘅，一系就搵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成群围埋 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男游客咧去到日本嘅浴池谂住冲凉啦，个老板就话咧男浴池100蚊，咁啊男女混合池咧就1000蚊，跟住男嗰个咧好唔情愿咁俾咗1000蚊啦。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听到人讲啦，唉，又多个男仔啦， 即系全部都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属于低啊。 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啊，今日睇到都个气温都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咁啊。热，最高气温去到二 28度咁样，系啊，夏天嚟啦，咁夏天嚟又好多嘢可以去玩啊，游历啦。不过咧， 同阳光玩游戏 系啦。一翻到嚟香港咧，有两件事咧可以同Vicky 啦，同埋小白咧去讲啊。咁啊，小弟系外游啦，咁啊有机会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外游嘅一啲好玩啊、开心嘢啦。咁翻嚟咧就睇一睇香港条数先啊，边条数咧？其中一个啊，主题乐园咧，上年啊继续蚀钱咁啊，蚀21亿啦，咁啊。下个月咧恢复翻六天或者七天营运，啊呢、這个有啲诧异， 嗯， 我以为依家全面复常，应该日日都打开门做生意噶啦嘛， 唔系噶， 我原来咧睇翻啊，因为我就冇小朋友啦，咁啊屋企人亦都唔系咧呢个主题乐园嘅 爱好者， 金卡、钻石卡、宇宙飞龙卡嗰啲会员咁样啦，咁啊唔系好狂迷嘅，咁所以就唔知都 OK。其实对上一次去咧，都已经系四五年前啦，去拍嘢咁样。 佢哋而家咧通常去嘅时候会有啲叫制度啦，个制度通常咧大家都系需要预约嘅。预约嘅意思即系你唔一定要系佢哋嘅 member， 咁但系你去嘅时候要。第一，你 guarantee 佢哋都要知道個人數大概有幾多㗎。第二就係如果你預約咗嘅話，即係代表你嗰日係可以順利入去園區啦。咁如果你冇預約嘅話咧，咁有機會可能當日真係好full。咁佢你冇預約，佢可能你冇預約喎。咁我哋今日人數到咗上限咁樣。咁呢個制度咧，我之前都有用過，我覺得其實都幾好嘅，即係樣樣嘢都預約曬咧，其實對遊客嚟講咧係更加安心嘅，即係我一定知道我去到有。系啦，咁亦都可以问清楚多啲嘅嘢，咁你咪即系做足晒心理准备，咁你咪去咯。如果你系啊，你冇预约咧，就会闭翳少少啦。可能入到入去嘅时候，即系闭门羹啊，咁啊闭家火。 不过嚟紧下个月有机会真系要做翻多啲生意啦。睇翻咧呢个迪士尼啊主题乐园啦嘅园区咧，嗰条数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连续咧八年见红啦，但系我哋通常睇业绩咧就唔好睇此刻啊，因为业绩咧已经系过往嘅一啲成绩嚟噶啦，但系已经咧对比。上个年度的净亏损收窄了 12%， 蚀少了， 系啦，总入场人次就有340万人次，按年都有上升嘅。OK， 咁啊，行政总裁出嚟咧，咁就同大家讲啦，全球咧第一个啊魔雪奇缘嘅主题乐园咧，会喺11月去登场啦。 哦，這个都期待， 系啦，嗱，我啊唔知啦，但系啲小朋友 你中唔中意， 特别小女孩啊， 小女孩啊，系啦， 你当我小朋友 啊，佢真系可能。当你小朋友啊，以佢嘅年纪，再减翻你嘅年纪，佢可能真系意识流上当你系小朋友啊， 都直接问你。 Let it go， 嗱，中唔中意咧？分两个层面嘅，咁未必一定小朋友先中意 啊， 可能即系你嘅另一半都当你系公主咧，咁啊宠爱你咧，唔知道啊吓。好啦，咁啊呢个行政总裁非常有信心，佢话呢个应该会吸引到好多小朋友啊去玩玩佢嘅，并且嗱呢、个都重要嘅，对打工仔嚟讲，计划咧招聘啊1000人啦、包括一啲咧演艺嘅人员啦，咁系咪到时会有500个公主咧？唔知道啦，你1000个人， 佢唔系公主嚟噶，我想纠正，《魔雪奇缘》唔系公主嚟噶， 系咩啊？ 佢系皇后嚟噶， 系 queen， 我 OK 啊。我认我承认噶，我承认。 唔系因为呢个系好重要的。 雪女王 啲、小朋友系话，我唔系要做公主，我系做女王。 切、呢个我都记得噶啦，即系唔系叫 Anna 叫 Anna 啊嘛，一定要咁样讲噶嘛，系咪？我都有啲、我有啲规矩都记得嘅、但系你话全部呢啲关于即系。公主定皇后啊，落雪定唔落雪啊？个名点叫咧？我就真系唔记得咁多嘢啦。 系啦， 即系有新嘢玩，即系确之然系开心嘅。 系之前咧，其实入去呢个园区嘅时候咧，都见到佢仲有几多嘅工程啊。咁都睇得到咧，那个工程就系而家即系11月会launch 呢一个嘅新嘅主题啦，主题园区啦。咁我嗰阵时咧，其实都我会谂下佢入边到底佢做咩咧？咁唔知啊。咁而家公布咗嘅时候，佢系有个过山车嘅。咁呢个过山车，我相信。大家就期待啦，因为咧本身喺个园区入边咧，佢而家有嘅过山车就系第一就系嗰个喺太空主题嗰个嘅过山车啦，室内嘅 Space Mountain 嗰、个室内嘅，而家佢嗰个主题咧，佢都已经变咗做 Star Wars 噶啦，即系用咗星际去到做主题嘅，系啦。咁另外咧，即系唔再系以前开头就系、 玩第一次嗰只啦， 系啦，反斗奇兵就唔系嗰个，而家就变咗Star Wars 做主题。另外一个咧都系叫做呢一类型嘅叫做过山车嘅话咧。 都應該係有嗰個咩彈弓狗啊，係咁喺度轉下轉。我嗰個都唔知嗰個可唔可以叫過山車添啊？ 唔叫啦，嗰個 唔叫係嘛？咁佢嗰啲 轉 轉轉，咁佢 有 啲 嗰個咩灰熊山谷啊？ 灰熊山谷冇錯啦， 灰熊山谷就應該第三個。 灰熊山谷嗰個咧就最搶眼嗰個位咧，就係佢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會褪後嘛。 係啊， 褪後嗰個位咧，就令到你覺得哇，哇，同埋個加速好快嚇。咁其實嗰個都非常之受歡迎嘅。咁所以我就諗啦，嗱，灰熊山谷同埋嗰個。室内的过山车呢，其实大家都有个别的刺激度在这里的。但是这个呢，因为 它设立了个主题呢，就是跟冰雪也是女性化多一点的。所以我就想它这个会不会是玩技巧，玩你视觉特技多一点，还是在那个速度 方面呢都可以抢到呢？我就很期待11月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玩。 可能玩体感温度的，我觉得。就可能入到这个室内应该会有些 冰 啊 冻的效果啦这样。好啦，给了一条桥迪士尼啦，想他都快啲赚返钱转亏为盈啊。他赚钱都很重要，香港人都有份去投资落去 啊！政府有系啊，有加持噶。 我想佢赚钱好耐噶啦，虽然我冇入去，系啊，想佢赚钱好耐，起码唔好成日都喂出份成绩表，好似你啲公子咁样。喂，梗系个个都想读书100分噶 啦，梗系攞 A 啦。 冇理由下下出嚟出去50分就够合格，有阵时啊49，有阵时55.5，系咪先？ 比 grade 嗰阵时候变咗揸枪， 系啊。咁啊，睇下呢个帮唔帮到手啦。因为咧，内地啊，咁啊热捧咧呢个鲜花雪糕，咁呢个知道咧，头先讲。譬如冰雪奇缘嗰啲咧，都系即系冻啲啦，咁即系会唔会呢啲冰淇淋啊帮得到手咧？咁啊，但系咧呢个鲜花雪糕咧都有趣啦。我先讲咗俾两位拍档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听下，究竟佢系点操作先？咁啊，讲完之后，你哋觉得咧啊，究竟卫唔卫生啦？第二，你又会唔会试下咁样咧？佢真系咧揾咗一朵啦真嘅玫瑰花咧，托住喺底啊，就做咗个雪糕平时个空啊。嗰、那個脆皮底嗰個位，咁就用咗一朵真嘅花去做，咁上面咧就好似軟雪糕咁樣，佢咪擠啲雪糕cream 落去咯，咁樣，咁咪可以揀咧唔同嘅花朵咧做嗰個托嘅，即係唔同嘅叫做空啦。 即係除咗玫瑰花，仲有其他花。 仲有其他花嘅，不過有啲花即係譬如 菊花咁，又咪好中意菊花。 係咯， 劍蘭，喂劍蘭，劍蘭有冇？ 唔 係， 但 係 有啲花園咧，佢會跌。 老實講一句，我覺得菊花咧，我真心覺得係幾靚嘅，尤其是小。菊花、野菊花咁样，但系你无端端有朵白菊花上边挤啲 cream， 你又即系我观感上我麻麻地啦。OK， 咁你唔好理啦。 咁所以咪帮佢谂埋咯。剑兰本身剑兰都已经可以做埋个空噶嘛。 咁我唔知啦。咁啊，内地未兴到过嚟。 咁成把剑咁。 嗱，网民咧或者网红咧对呢啲意见咧。唔使笑流眼水嘅，一个纯粹资讯分享啫，系咪先？可能有一日真系红到一个地步，系破咗呢个禁忌啦，百无禁忌啦，顺顺利利咧吓。好啦，嗱，讲翻先咁啊，内地嘅网红以至网民咧，对呢个意见咧就好两极嘅，有一啲咧就觉得哇正咁啊，有朵花咁样摆喺个雪糕嗰度系正，咁啊好浪漫啊等等成成啦。咁啊，另外咧咁其实有一啲网民。就话好污糟，惊朵花。嗱，朵花好污糟咧，同埋咧，即系好似咧一朵鲜花啊，插在即系上边有一笃嘢 咁 样。 咁我咪唔可以食朱古力同咖啡雪糕咯。 嗱，所以嗰个禁忌有两样嘅。头先小白你提出一个观点话，喂，可唔可以用菊花？咁第一即系觉得喂白菊花冇理由上边有雪糕啦。第二你都讲得啱啊，你食朱古力雪糕。下面有朵鲜花，咁啊，嗰个景致咧就 系几谐趣嘅， 有喜感啦，有喜感啦，用佢我咁样讲啦。 但系我就系惊会唔会朵花，其实咧啲雪糕咧会融咗对花咧都，因为如果玫瑰花，其实啲花瓣都好易 系逐块逐块 dip 咗佢咯，系咪食用花嚟啊？佢嗰个 嗱食唔食唔系噶，佢纯粹真系一朵鲜花。 如果佢唔系食用花，我就唔建议用咯。 就如果食用花咧，可以食埋就最好，因为你嗰啲雪糕可能到底咧融咗，你烂到你都食。 嗰啲小朋友叫啲做咩啊？雪糕汤你知唔知啊？即系嗰啲溶咗啲雪糕咧，嗰啲 liquid 啊，嗰啲液态状嘅雪，佢哋有啲小朋友叫做雪糕汤噶， 系啊， 就中意饮埋佢。 咁如果你話嗰個唔係食用花，啲小朋友將佢啜埋嗰啲雪糕湯嘅話，咁啊咁啊呢個有啲有啲隱憂。 同埋我都好認同嘅，即係你話係食用花係重要，點解咧？因為好多花都有殘餘農藥噶，佢曬嚟俾你睇啫嘛， 咪咯， 咪曬嚟黏到你啲食物噶嘛。咁所以網民都話咧，啊如果咁樣咧就麻麻地啦，同埋咧有啲又覺得核突當有趣啦，而且有啲又為咗打卡而做咧，咁啊浪費咗一朵咁靚嘅花咁樣咯。咁我估咧，如果花係一種動物嘅話咧，有生命，佢係佢真係有生命啦。如果佢可以說話嘅話咧，佢都幾估唔到咧，佢嘅下一代繁衍。即系佢嘅小花朵，吓、啊、你啲人做咩会将啲雪糕摆喺嗰度嘅？我喺呢个地球几亿几千万年都冇人试过咁样、啊，你究竟系有创意啊？定还是冇嗰样整嗰样啦？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 唔知啲花如果真系 check 佢啲脑电波，即系 check 佢啲频率咧，可能会嬲猪啊。 或者可能好冻啊，佢哋会觉得 系。系系好冻， 又调翻转积极啲，可能佢都话哇 正， 几廿万年都未食过雪糕，咁正嘅，原来你人类食啲嘢啊。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它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那些梦。 落场啊，梗系出翻嚟啊，冇隐形。 系啊， 张敬轩嘅作品《隐形游乐场》。 嗯，咁啱啱咧，我哋讲完啲花啦，而家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食物上面嘅嘢啦。今朝咧，我哋咪又讲到话系就系、是、大家带饭 share 翻工咁样。 哦，系啊，讲我细个成日整烂个饭碗俾阿妈闹啊嘛。 系啦，咁但系而家大家咧可能都会带即系饭盒嘅时候都会摆落微波炉度叮翻热嘅，喺公司系咪？咁、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咧微波炉。不可以放得入微波炉的东西、你们觉得有什么是不放得入微波炉，即是以你们的认知。 我知道就是、当然如果你放入去会爆炸，那些金属啊那些当然不要放啦。咁如果你话食物嘅话，好似隔夜菜都唔好叮翻， 好 似 唔 太健康啦、 啊。 系食放啲唔知咩啦，嗰啲系要问翻啲博士先。 问翻啲博士，究竟啲菜会释放啲咩出嚟咧？咁 系啦。 咁其实咧，有好多人咧。原來有好多嘢都唔為意，其實放咗入微波爐。 嗯、 我亦都見過有好多唔同嘅新聞咧，都的而且確係因為微波爐叮嘢而叫消防員叔叔過嚟去撳熄個鬧鐘，因為 唔明啊，即係佢冇火警嘅， 佢冇火警， 但 係 佢就搞到唔明 啊嘛， 哇，出煙都好嚴重噶咯喎， 係啊，咁的而且確呢啲情況其實都多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樣嘢，大家就下次叮嘅時候咧小心啲啦。咁、究竟係啲咩咧？首先啱啱都有講過啦，就係、是、金屬唔可以啦，因為係有機會咧係會令到喺微波爐邊係產生個火花，會有火災嘅。咁、其實原來石子都唔得，西曬塊都唔得嘅，叮叮叮都唔得嘅，咁呢個大家就注意啦。原來有一啲咧，除咗金屬之外咧，其實一啲尖鋭嘅物品咧都唔得嘅。 尖鋭啊， 係啦，你哋覺得有啲咩係會尖鋭會出現喺微波爐嘅飯盒入邊咧？其實咧，佢呢一個講完我都覺得，咦，係喎，平時真係好少。 咁你餐具你唔會 食剪啊？唔通係？即系食嘢嗰啲铰剪啊！ 哦， 唔系， 咁你铰剪你金属你唔会真入去嘛？ 系咯，但系佢而家话尖，你话尖嘅嘢， 我哋 竹签嗰啲啊， 系啊， 竹签都唔得啊， 牙签都唔得噶，原来，因为佢嗰个尖尖哚咧，系好容易系点燃啲火花出嚟。 吓？咦？咁如果我食沙爹？佢已經串咗一串串， 係咯係咯， 好串喎佢。 我想叮翻，我想叮翻熱佢。 如果佢係能夠擺喺啲汁入邊，係啦，就唔好好似啲菠蘿腸仔咁樣咧。你一支一支係向上噶嘛，咁佢上面嗰個哚哚咧， 就好似天線咁樣啦。 係啦，就 引啲雷劈落去， 引個微波爐令到佢 引啲微波 劈落去。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大家都小心啲，因为可能小朋友即系、有啲整咗啲菠萝肠仔攞翻去叮热啲菠萝肠仔，但菠萝叮热咗好似啲奇怪系咪？但系总之就 热菠萝都几好食嘅。 吓， 唔系咩？ 但菠萝系咪都系属于呢啲类似蔬果类都唔好叮啊？唔知系咪咧？ 系啦，我正想下面讲就系有啲水果都唔可以叮。 水果系啊系啊。 有啲咩水果唔可以叮啊？菠萝就真系 大部分水果都唔好叮，榴莲你都唔会拎去叮啦，会爆嘅榴莲都要叮。 系因为上面有层膜啊嘛， 系 咪、 啊 啊？就 系、 是、提子都唔得。因为提子出边都系有 呢啲，你唔小心攞咗入去叮啫，应该正常。你点会叮啲提 子、 啊？ 提 子 都能冻食嘅。 可能啲人雪完喺雪柜啊，想攞出嚟 用翻，嗰啲系冰咗噶咯。 我估 即系你充其量，你话个菠萝炒饭有啲提子干，咁、都。当然啦，即系嗰啲嘢好 minor， 大家一定又会唔觉意做咗噶啦。咁但系都系一粒两粒啫。你食个菠萝炒饭，你唔会超多菠萝超多提子干噶嘛？以饭同埋肉松见称啦。即系我估计嗰啲就会 easy 啲啦，或者轻松啲。不过即系我估 Vicky 咁样都系即系叫做大家朝头早去 pack 饭盒嘅时候一个温馨提示，因为呢啲嘢咧你叫做过一段时间咧你又唔记得噶啦。咁所以咧不时咧同大家又温习翻。啊！分享翻咁，大家咪記住咯，係咪？ 係啊，仲有除咗之外咧，就係雞蛋未剝殼嘅雞蛋。 哦，係係呢個記得。 係啦，都要小心啲，就唔好以為成隻雞蛋放入去加翻熱咁就得啦。咁其實都係好容易有機會咧，係引致爆炸嘅。咁其實咧，加熱譬如有啲加熱咖啡啊，有啲塑膠啊，可能加熱30秒咧都冇問題。但係如果長時間咧，嗰啲塑膠就會釋放一啲化學物質啦，亦都會溶啦，咁所以呢啲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同埋紙類都係，好多人咧特別覺得譬如啲紙袋，我放咗我可能一個批，一個食物卷咁樣喺入邊，成個紙袋放入去，即係外賣嚟噶嘛，啲 coffee shop 嗰啲咧，其實咁樣咧都係好容易咧係會釋放一啲化學物品嘅，因為你唔知嗰個紙袋入邊有冇一啲化學嘅成分，有啲膠面就係唔想去放佢咁容易爛啊個袋，咁所以呢啲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啲咯，牛皮。 皮子袋都要小心啲。其实牛皮子袋都会好容易系引起火灾。 系啊，呢、這个都重要、啊，因为大家依家成日叫外卖咧，谂住啊个外卖咧嚟到冻冰冰咧，连埋个牛皮子袋咧，即系一。试过咁样摆落去微波炉嗰度叮咧，就会好容易发生头先 Vicky 讲个情况咯。你以为冇事啊，叮两三分钟，但系有机会咧上手教嗰个热力咧、太劲抽啊！有多人咧嗱，微波炉一定摊快啦，即系你好希望喺两分钟之后有嘢食啦。咁你就唔会怀疑咁多，因为你系攞咗个摊快做基础，一嘢就将嗰个饭盒 lunch box 摆咗入去，点不知哇，突然间令到公司啊， 咁就唔系咁好 啦，走火警焰。练习咁就唔好啦，知唔知道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呢、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Kenny。咁啊，睇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啦。咁啊，睇翻啲 ADR 咧，港股今日依然系做好啦。嗱、人逢喜事啊，精神爽啦。见到咧几大报章咧都用呢个嚟做标题啊。互换通首日咧成交咧83亿啦，需求咧睇升，即系睇好啦咁样。咁亦都。见到咧张照片啦，咁啊特首咧李家超先生啦，咁啊敲钟啦，同埋咧呢一个啊港交所嘅行政总裁欧冠星咧，咁啊话互换通咧系互联互通下咧又创一个新嘅举措，相信咧可以建立啊长效嘅生态圈，并且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嘅发展等等。好啦 ，Kenny， 咁我交俾你，应该琴日呢一件盛事你都参与其中啦。咁啊互换通系咪有机会令到香港嘅财金环境改善？以至咧为到投资市场带嚟新机遇咧， 其实互换通方面咧，我谂就对一般嘅投资者嚟讲嘅话咧，可能就比较系陌生啲，或者系即系影响方面咧比较睇啲。不过头先你讲到一样有重要，就系对人民币国际化上边嘅话咧，个进程就一定有好大嘅帮助嘅。因为呢个互换通方面咧，主要就系提供翻一啲即系境内银行间方面咧一啲系即系管理利率方面产品嘅一个系投资嘅机会喺度啦。咁其实就最重要就配合翻呢个系债券通啦，因为当你买咗债券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你最大嘅影响债券个价格或者投资回报嘅话就系息率啦。咁如果你有啲工具方面咧系可以系做一啲系息率上面嘅一啲管理啊，或者系啲调节嘅话咧，咁你就对于一个系债券嚟讲嗰个系帮助相对嚟讲就比较大。咁第二咧就头先讲到啦。人民幣國際化一樣嘢，其實好明顯咧，就無論債券通又好，或者互換通又好，或者係即係人民幣嗰個櫃台嘅報價嘅股票都好，其實係增加咗咧嗰個人民幣嗰個係出路啊，或者投資嘅渠道。因為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境外方面咧最大嘅人民幣嘅資金池啊。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喺度長期都係缺乏一啲人民幣嘅投資產品嘅。咁如果當你嗰個人民幣方面嘅投資產品少嘅，咁你啲人揸住人民幣嘅誘因咪相對嚟講低啲咯。咁但係如果你當你人民幣產品係豐富嘅，可以對沖無論利率啦、匯率啦嘅工具都有嘅，咁咪啲投資者揸住人民幣嘅意欲就增加咗啦。咁所以就令到人民幣嘅國際化進程相對嚟講咧就會加快啊。 咁呢個可以。 睇睇啦。咁啊，转个角度咧，市场亦都憧憬嘅内地咧，召开即将召开呢、這个沪市，即系上海市啦，金融业咧专题座谈会咧有利好嘅消息。咁啊，中资金融股咧，琴日就跑赢埋大市添啦。因为睇翻琴日咧，港股咧一开始其实都一般般嘅，之后咧就憧憬啦，有啲喜讯出现，咁啊急弹343点啦，终止咗大市嘅四连跌啦。第一啦，今日市况有冇机会睇翻乐观啲、睇好啲？同埋第二咧，呢一个好消息系咪已经消化咗啦？今日仲有冇机会咧？资金走入去中资金融股入面咧 ，Kenny， 其实中资金融股咧就近排都系属于算系比较强势啲噶啦，即系如果话你相较一啲系新经济股啊、平台经济股嚟讲嘅话咧，都属于算系比较好啲。咁我相信主要都系反映翻，就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嗰啲中特股嘅概念，就系佢哋估值够平咯，同埋嗰个系息率够高啦，同埋够稳阵咯。咁所以变咗投资者方面咧，啲资金咧就主要都倾向流向呢啲股份里边嘅。咁但系个大市咧，就虽然系琴日升翻啲，不过你留意翻。其实近好多个月咧，我哋做节目都讲咗好多月啦。其实都系个 range 上边咧行嘅，即系基本上你睇翻就下边，咁当然系19000啦。上边嘅，咁你个 range 顶咗21000，不过佢未去到21000，就已有100天平均线系挡住咗噶啦。所以见个图咧，其实好窄幅，同埋啲平均线揽埋一柱咁样嘅。咁基本上都系一个待变嘅局面咯。即使你话弹翻上嚟，咁但系究竟能唔能够突破到啲 range 顶咧？成交能唔能够进一步增加咧？呢个都系要睇嘅。所以就未必话一日升两日升嘅话咧，就可以好开心，譬如话个市突破咯。 系咁啊，但系如果散户股民听到有升呢个字咧，都系开心噶。系啊，好过连续，喂，又跌第五日啦。不过调翻转头咧，除咗个市升咧，都真系市场突然间有啲好消息咧，慢慢改善。咁讲紧咧有评级机构啦，咁啊就系穆迪上调翻内房嘅展望啦，去到稳定咁啊，睇到乜嘢啊？卖楼嘅情况有所改善啦，融资嘅环境亦都好转啦。咁当然咧，即系呢一类嘅评级机构咧，咁啊同十年前就个影响力啊，可能即系都系有嘅，不过就即系有。啲唔同咗啦，好明显呢一两三年方面，特别系即系一啲评级机构关于内地嘅一啲房企啦，或者内地一啲企业嘅一啲评级啦咁样啊吓。不过咁既然佢哋都叫做俾翻个好啲嘅评级啦，会唔会令到咧内房有机会咧做翻好少少，成个板块有机会被带动咧？ 咁佢评级都系稳定啫，都唔系话特别即系好劲嘅。咁其实我谂都系现实嘅，即系反映翻其实而家内地房地产行业方面咧，经过旧年嘅一啲系舒缓啊，一啲系所谓嘅一啲救市嘅措施，其实就令到啲内房企业方面咧，佢哋嗰个生存问题又舒缓咗嘅。咁起码唔使话之前咧就担心到会唔会间公司接埋啊，还唔到债啊 ，default 啊咁样。咁而家叫舒缓咗嘅。咁但系嗰个问题都系其实我哋都有讲，主要咧佢都系帮助啲内房企业系补交楼为主咯。咁你话系咪真系可以解决晒所有嘅债务问题啊、融资上面嘅问题嘅话咧？咁我相信都仍然係困難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佢能夠補到交樓嘅，咁產生翻啲 cash flow 可以買到樓嘅話咧，咁都叫做唔使死住先。咁但係你話點樣先可以解決得到個債務問題咧？其實都頭赤嘅，因為好多呢啲內房嘅民企咧，其實個債務係非常之龐大，同埋好多境外債添嘅。咁啲境外債方面咧，其實你到期你要 raise 一啲境外嘅錢再還噶嘛。咁究竟啲境外投資者仲會唔會願意買啲債咧？就算買嘅話咧，個融資成本可能都會高好多。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啲評級機構方面咧，將佢嘅評級調高翻啲咧，對佢發境外債係好啲嘅。即係始終我哋發境外債嗰時咧，都係要用啲評級機構嘅評級嚟做參考嚟做 pricing 啊嘛。咁但我相信都係困難嘅。所以如果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睇好內房行業嘅話咧，咁其實都係睇翻好啲國企背景嗰幾隻咧，會安全啲。 呢個都係 Kenny 常常都會叫我哋即係留意一下，睇下條數得唔得先啦，睇下佢哋業績係點先啦。好啦，嗱講業績就睇埋咧呢個米線股啦，咁啊騰仔啦，少賺咗30%，同店收入咧有所改善啦嚇。咁啊全球咧計劃緊50间分店，主打大灣區等等。咁啊你都知道啦，即係佢哋有啲分店咧就喺日本市場嘅。不過咧嗰度條數咧又好似爭啲啲咁樣嗱，餐飲業股份究竟點睇咧？咁個盈利前景會唔會樂觀呢？就交俾 Cand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好嗱，其實咧就淡仔嗰個業績方面咧就 嗰、那個雖然係跌咗 30% 啦、嗯、但係你留意返佢個 top line 方面呢係升咗 14% 嘅喎。咁、哦、就主要呢嗰、那個係跌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就係、是、嗰、那個疫情啦、嗯、即係舊年都仍然都疫情影響啦，同埋嗰個係經濟上面嘅因素所影響啦，所以導致到佢哋嗰個可能成本上升咗啦，同埋 profit margin 受到影響嘅。不過呢個銷售係增加咗嘅。咁隨住呢個係疫情舒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其實今年係會好啲嘅，因為佢唔係話個銷售係跌咗嘛。第二呢就是说进一步将这个淡仔的品牌就再拓展在境外市场的话呢，那都其实一个是增加了新收入来源的方法的。那还有我觉得有即是餐饮股呢都有一些潮流的转变的。可能过往来讲的话呢，大家经济不好啊，或者是那个情况就没那么乐观的时候呢，你会买快餐股的。咁但係快餐股你見到其實出嚟個業績呢都係好一般，因為點解呢個毛利率係好低的、嗯、但係調返轉呢而家個潮流呢即係譬如啲年輕人啊或者 OL 嘅話呢可能鍾意食食米線喎。咁所以形成咗呢淡仔就調返轉啦，就成為呢啲咁嘅即係中低端餐飲上面嘅一個代表作啦。咁、嗯、譬如你即係收入少啲嗰時嘅話呢可能又食多啲淡仔啦。咁就算收入好嘅話呢其實而家淡仔都有少少變咗潮流食品啦。咁所以變咗都係推動得到佢哋個銷售囉。所以嗰、那個口味同埋嗰個顧客群嘅轉變嘅話呢呢、這個都好影響到企業上面呢嗰個銷售嘅情況。 明白明白。咁啊聽眾朋友同埋省股民又去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Candy，我哋听日再见啦，好，拜拜。 哦，那迎着后，冲出沙滩去数石头，所有夜晚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那眼看尽世间罕有。追究才华跟成就，殿门上无衣，严寒而国泰，即兴堆起雪友，走来给我。Just a little get away， 放弃要命离不离 ，Ooh hey， 即刻要飞，快死。就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唔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筑了城堡。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便望尽湖水，如儿路过跳起水花。 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一起打开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的一天吧。 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呢一个环节咧，咁小弟系飞完啦，好想听众啊或者 Vicky 同埋小白咧都可以飞下啦。我记得你 咦成李贵贤喎， 我记得你哋都有讲话，成日咧啲航空公司送机票，你又话会 miss 咗啊，又话唔记得啦。我今日好认真，语重心长同你讲，系啦。有 可唔可以开定电脑同手机一起即刻做啊？ 系啦，有本地嘅航空公司， 系 有个国字嗰个啦，即系狮字头嗰个啦，咁样啦，咁啊送呢个免费嘅南韩机票啊，5月16号起登记，十号即系几时啊？ 即系今日、 啊，今日就系16号啦，咁啊。有超过1万个名额噶咁样啊吓，咁啊唔限国籍嘅，符合两个条件就去参加啦。咁都系配合呢个你好香港嘅呢个运动啦。咁啊，国泰航空咧将会送出咧10000多张免费去南韩嘅来回机票嘅。咁啊，5月16号咧就开始登记，即系今日啦。采取咩咧？先到先得嘅形式。系啊，今次要快、啊。 唔系、 啊， 我5月16号而家都已经过8.5个钟头咯。 好啦，咁啊，大家要睇下个时间系点啦，系咪先？嗱，两个条件啦。第一个条件咧就系登记成为佢哋航空公司嘅会员。嗱、我唔知大家系咪啦，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系咪啦。咁你唔系咧，你麻烦登记翻。咁啊，登记系免费嘅。咁啊，嗰啲条款细则自己睇翻啦。主持人特别讲啦，年满19岁以上。19岁以上，好啦， 我系啊， 小白最关心吓抢机票嘅时间几时抢啊？会唔会依家已经过咗几个钟头、啊？ 16号啊嘛， 好啦，香港时间上午11:00。 咦？ 我哋呢啲帮大家 check 过噶嘛？ 过咗戏 啊，过咗戏，我就唔喺大气电波讲啦。嗱，虽然咧，我自己就。老实讲啦吓，麻麻地南韩嘅嘢食嘅，不过咧佢嘅叫做娱乐文化啦，以至景点啦，以至啲衫裤鞋袜咧，我开始接受都多咗啦。随住自己咧睇多咗宋慧乔啦、任志源啦、宋仲基啦呢啲咁经典嘅韩星，哇！同埋咧，我想讲即系今次咧，其实我系去咗泰国噶，哇 ！Blackpink 真系好红啊，泰国系红得好紧要，所有嘢我都买。因为我都买了小手信俾你嘛，我求其买一样嘢咋，即系我真系求其，因为我好赶嘅今次嘅 trip， 特别喺市区，即系喺曼谷嘅时间好少嘅，咁主要都系芭提雅啦，咁芭提雅系旅游区，但系佢唔会好多嘢买噶嘛，即系佢都系玩下水嗰啲地方咧，咁我总之 有冇潜水啊你？ 有类似玩水嘅嘢，我玩好多啦，咁好啦，咁我谂住啊，好啦，买啲有用嘅嘢俾你哋啦，咁。我求其买嗰两三样有用嘅嘢俾你哋，同埋俾我自己啲朋友咧，全部都系 Blackpink 做代言嘅。 系 一个一啲咧就系嗰个 Flower 嗰个咧，嗰个系Jisoo 啊，系嘛做代言啦。另一个咧就系 Lisa 啦，咁样咁Jenny 你一定知啦，即系成日着好少布，你会经过啲大型地铁站，你都知道佢代言某内衣品牌咁样，你要留意啊呢啲，好劲噶 ，Blackpink 啊， 啲内衣好靓啊， 系啊系啊，咩啊你分唔到？ 系啊分唔到啊， 哦女仔睇女仔唔同嘅， 男仔我都分唔到啊， 男仔应该分到， 佢分到我同你已经好好噶啦， 多谢你，多谢，我都未讲 BTS 啊咁多人，好嗱，我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听啦，咁啊头先都话11点开始抢啦，咁啊呢个系重要嘅，咁登入佢哋嘅活动网页啦，咁啊登入翻头先你话个会员 number 啦，咁啊填妥登嘅表格咧，跟住确认已经填写表格咧，然后提交，咁就有机会咧得到呢个免费嘅南韩机票啦，咁啊 11点。 系啦，咁呢都系啊，重复多次，呢、這个就配合翻你好香港嘅一个推广活动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睇睇啦。因为咧，嗱，如果你话 miss 咗南韩呢一转咧，6月咧，嗱，小白更加啱你，免费送日本机票，又系超过1万张，又系呢、這个活动网页啦，又系呢个航空公司啦， 试咗呢个南韩呢个先啦， 系啦，7月咧就系、是、飞台北噶啦， 系 7月就飞台北噶啦，咁啊，总之大家有得飞开心啦， 要抢嘅抢，咦，我哋少咗4个劲敌、 啊。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 神 讲大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早晨啦、啊， 系、 啊。今日我哋又讲下啲长者嘅问题。 好啊， 长者咧通常都话行路吓好、啊、慢啊，冇乜力啊咁样。 系 系。因为咧系肌肉流失啦、 哦， 叫 sarcopenia 啊，咩、叫做即系点解呢啲肌肉流失嘅话咧？因为咧我哋个肌肉咧。年纪越大咧，就系、是、所谓唔系肥高啊，系、实在啲瘦肉咧就越嚟越少噶、 哦。 去到75至80岁咧，佢喺嗱，譬如比起阿 O 嚟讲咧，佢、只系得四分一咁嘅 lean mass，、即系实嘅肌肉系少咗好多噶、尤其嗰啲即系唔系讲肚入边嗰啲肠嗰啲肌肉啊。是我哋嘅手臂啊、腳下嗰啲肌肉咧，係越嚟越少嘅。 哦， 咁主要咧就係因為嗰、那個肌肉嘅質素數量係少咗，變咗咧冇乜力。當呢個咁嘅肌肉流失咧，就好容易跌親嘅。咁原因當然係好多種啦。譬如個人老啊，啲肌肉就少啦。又或者有啲神經線。嘅衰退啦，又或者个人唔喐、一唔喐咧，你嘅肌肉咧又会流失啦。 系， 因为你个口水腺少咗，食嘢唔好咧，你都唔想食。 系啊， 系食唔到，系好多人 冇 input 啊，冇得 output。 系啊，即系佢情愿唔食，因为食嘢辛苦，咁、变咗咧肌肉嘅营养又有问题。当然有啲荷尔蒙少咗啊，咁又会影响啲肌肉啦。好啦。当呢啲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嘅话咧，如果你有病，如果你要瞓医院啊，跌亲啊扭亲只脚咧，就算系4至6个礼拜咧，你嗰啲肌肉系会流失好多。唔好睇少瞓床几日，瞓床一个星期啊咁样咧，系有。咁如果真係你話不幸要入院啊，肌肉流失啊，冇乜力嘅話咧，我哋可以做乜嘢嘢咧？當然，我哋可以做啲肌肉嘅運動。咁可以咧就俾翻力你。 係。 但係一樣嘢好不幸，當你如果因為有病啊，因為唔喐，當你啲肌肉係少咗嘅話咧，翻唔到嚟嘅。我哋只可能增強。嗰、那個肌肉嘅能力係但係譬如因為年老啊，因為病啊，令到細胞肌肉嘅細胞死亡咧，係呢、這個又好難走得翻嘅、你話我食多啲維他命啊，冇乜用，食多啲肉類咧、都唔幫到幾多嘅、所以咧 運動反而幫手，嗰啲瑜伽嗰啲又得唔得咧？醫生你覺得即係拉下筋啊、伸展嗰啲幫唔幫到手咧？ 你幾多歲啊？你明唔明啊？你就得啫。譬如我都好麻麻嘅，嘴話伸展咗啲，起唔到身。 唔會嘅， 好難嘅。所以話咧，真係可以嘅話咧，真係咧就喐下係好啲嘅。咁啊，最近我打乒乓波。各位女士啊，我话好犀利喎，你打得一板就打死晒我啊，咁样。佢话你知唔知我几多岁啊？佢问我几多岁，咁我讲啦，我71啦。佢话我78啦。 哦，咁就系因为经常有锻炼。 佢即系你睇唔到，即系如果佢一路运动啊，一路咁样咧，虽然我哋话唔需要话咁劲，如果一路系 keep 住做运动咧、应该系对个肌肉个身体好啲啦。咁、年纪又大咧，另外一样嘢咧，当然系较为抵抗力低。嗱，抵抗力低咧，系譬如你话我哋病小朋友而家成日发烧啊，39到40岁啊，39到40度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年纪大咗咧。佢哋係個發燒 唔係容易啊，係冇乜咁樣嘅反應啊。嗱，譬如你話起碼20%-30%嘅長者咧發燒，咦冇乜燒嘅啫，就算係高一度啫。高一度，譬如你通常 37.5 咧，佢 38.5 咧，佢可能有好嚴重嘅感染，所以你唔好睇少啊！阿婆婆你都冇乜嘢啊，摸落去個頭， 系 啊，其實唔係，你一照肺咧，砸死你啊！原來已經係快肺炎啦。咁啊，同時咧，老人家咧，你話喂會唔會肺炎啊？我哋去照下肺，嗱呢個唔容易，等時佢可能喺屋企。你要運佢去醫院照咧，唔容易。 係， 仲有佢嘅 X 光片唔係咁易睇，因為佢應該條腰攣曬。 哦， 嚇、啊！同時咧，我哋知道，我哋照肺，哎呀，哦，唔該你深呼吸，佢都唔可以做到深呼吸呢個動作。 嗯， 即係所以話係有科技，但呢個科技喺長者用唔用到咧？呢、這個又係第二個問題。 老闆就成日用。照肺，老板老板照肺啦，咁样 系咪？希望你唔好俾人照肺啦。 冇事冇事，还好还好啊。 咁啊，同时咧，当佢哋有感染咧，啊有啲药咧，有阵时系要好小心嘅。譬如咧，有某类嘅抗生素咧，令到佢哋啊好晕，神志不清。 哦， 咁啊，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当啲长者啊，譬如佢平时唔瞓得觉，要食安眠药。喺屋企冇問題，但係一去到醫院，佢又食呢啲咧，佢亂曬龍嘅，好得意啊！唔係都有常見嘅，喺個環境影響佢對藥物嘅反應嘅，咁所以啊，完全係好複雜。咁啊，仲有啊，點解佢哋個肺感染咁多嘅咧？唔係淨係話佢個抵抗力低，佢咁上下咧，我哋個肺。啊，由啊个口啊、喉咙啊、气管啊、支气管啊，去到最细嘅支气管。嗱、我哋呢排成日讲小朋友细支气管炎啊、呼吸合胞病毒啊，系嗰度地方系影响，因为细支气管炎咧就去到啲气泡嗰度，我哋呼吸好紧要。但系去到长者咧。呢啲細支氣管炎，會死咗嘅，少咗，一少咗咧就影響肺嘅功能啊。咁所以話咧，佢個肺功能差咗啦，咁佢嘅呼吸反應對於唔夠氧氣啊、唔夠養分啊，或者二氧化碳太多嘅反應就冇咁好嘅，咁所以個肺又差啲。 明白。 咁所以咧。唉，长者系有好多问题，我哋要好小心照顾啊！ 明白晒，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李嘉贤医生同我哋讲咁多啦，咁下集咧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唔该晒。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叶太冷清，情深不见不及负盈，或者宿命。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去望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留低一片叶太冷清，回忆渲染得多 如泡影。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别你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仍一生记载，哪会无故尘世刚巧与你遇见，其实我们或历尽千辛才能一刻相见，当分开先知道庆幸有着当初这么勇抱过，才能盼爱何未免缘浅。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终至这一生不得再见，那可爱联系过偏怎怕解开，最后便怀着甜蜜投入这片花海。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 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你有没有穿耳窿的？又或者会不会有鼻环啊、肚脐环啊那一类的 piercing 的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要好好地对待他们啊。为什么呢？转头告诉你啊。 Instead, I 今日5月16号叫做 National Piercing Day， 穿耳日。穿住耳仔嗰一种嘅耳环，大概喺八九十年代就相当之盛行啦。但其实穿耳呢一种装饰已经系有成五千几年嘅历史噶啦。据闻有啲古代嘅木乃伊打开晒啲包裹之后，发现到啲尸体都系有穿耳噶。咁而鼻环穿鼻呢一样嘢咧，早喺公元前1500年都已经出现添啊！有啲美籍嘅土著、印度裔嘅土著，又甚至乎喺非洲嘅人士都已经有呢一种嘅文化出现。不过第一个嘅 National Piercing Day 就喺2007年先至正式成立嘅。今日你都好好咁设计下，下一个 piercing 会摆喺边一个位置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八点五十六分啦，除咗一个微笑咧，仲可以关心下身边人。嗱，琴日咧，消防处咧就带领佢嘅吉祥物。记唔记得消防处嘅吉祥物系 任何人？ 系啦，就系任何人。 蓝色定绿色我唔记得咗。 蓝色， 任何人先生就去咗立法会嗰度啦，向一众嘅议员咧介绍翻呢个心脏复苏法同埋咧心脏除颤器 AED 机。呢个 AED 机啊，大家有阵时听 Didi 报新闻 ，AED 未学过都识用。咁大家但系都要上网睇啲简易嘅短片嘅，系啦，简易嘅短片嘅。咁希望都系叫做帮到。有需要的人啦，咁啊有一个教导的口诀嘅，叫做咧左手右手直手摆心口， 系咪嗰阵时？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深度五 cm 嘅深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速度一秒两秒两下嘅速度，咁其实有一个类似 rap 咁嘅形式嘅，佢配合咗音乐嘅，咁你都知系啦。 即是有 beat 的。 而家 rap。 小玩。是啊。DJ in the house, 咁样是吧 ?Yo! 小玩。小玩。即是我哋 DJ 又不是那些打碟那些 DJ 啦。不是都好的。阿波成那些什么又打碟又做电台那些 DJ 啦。是啊 ,double DJ 嘛呢个。好厉害好厉害。咁啊但讲返呢个咁啊即消防处都想透过不同的教育啦俾多啲嘅香港市民呢都知道AED 机嘅使用方法系点啊？原来咧AED 机咧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开始冇心跳同埋呼吸嘅被救者嘅咁样。咁你就知道啦，依家其实天候真系开始兴啦。你谂下今日最高温度去到29度，再高多少少咧30度咧，咁就话俾你听咧进入盛夏啦。咁盛夏咧好多时候啲心血管病嘅朋友仔咧，可能唔经唔觉咧做多咗一啲剧烈嘅运动，包括咩咧？未必系跑步啊，或者踩单车嗰啲咁激烈嘅，系单单可能由一个车站去到另一行到去另一个接驳嘅车站，佢哋都可能咧，哇晒住底下咧顶唔顺。咁如果你系懂得如何使用呢个 AED 机咧，有机会真系可以救到人同埋帮到人。不过当然亦都有另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就指出啦，目前全香港咧只系设有咧大概千几部嘅 AED 机，咁啊唔够嘅，咁啊希望政府就提供多啲资助去安装咯，因为一部咧全新嘅 AED 机咧，大概都几贵，要接近咧18000咁样。咁如果可以喺多啲嘅企业啦，或者喺私人屋苑去安装咧，咁救到人个存活率咧都会高翻啲咯，咁样。咁呢个就希望政府一方面推广，一方面抌啲钱出去买多几部。利用下啦， 我谂，譬如如果市民如果真系有心嘅话咧，都应该即系可能上网都会一定会有噶啦，呢啲有关于点样用呢个心脏除颤器嘅 资讯 系啦。咁其实睇一睇会好啲，因为你去到真系需要用嗰一下咧。 可能你個人都會緊張， 係係， 你未必聽佢嗰啲，係 因為佢有個聲音導航噶嘛，其實開個 你既然但係會緊張啊，你又會好俾心機聽，但係你又驚你自己聽漏，即係個情緒又有啲緊，即係唔同啦， 認同 係啦，咁所以你平時都做定功課嘅話咧，咁可能即係一需要你幫忙嘅時候，你就隨時都可以大派用場。 冇錯冇錯，依家25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0%，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早晨，星期二嘅早上9:10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都有得升啊，道指升4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2点，因为咧睇到啊，即系美国货方面咧都憧憬啊，总统拜登咧就有机会啊，有一个议会嘅谈判咧成功啦，有机会带好经济啊吓，所以咧三大指数咧都有好嘅表现啊吓，至于欧洲三大股市咧都系靠稳嘅，好啦，主要角度大家关心啊吓，就系港股 ADR 点睇咧？继续升，升220点啊，贴市少少嘅咧，新加坡港股期指都亦都系高水220点，睇嚟今日咧，好大好大机会咧，都系升市开局啦，升市可唔可以维持到美市咧？就如果啊，升市一条龙，咁啊最开心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几时都要赞咧？赞咩咧？赞消委会啊！佢都做好多唔同一关即系关于唔同嘅范畴嘅研究啦、调查啊，即系等我哋知道咧，喺好多嘅事情上边咧，原来我哋即系都有啲嘅叫做消费陷阱，咁我哋就唔好踩落去啊！如果唔觉意踩到嘅话咧，咁有啲 case 咧就话俾我哋知道，又可以点样处理嘅？ 系 咁，佢寻日咧，即系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有一个关于就系点餐电子化，即系简单啲嚟讲就 QR code 落单。咁 QR code 落单咧，你问我嘅话咧，系方便嘅。不过我当然会明白就。即人性化就欠奉啦，咁但系 QR code 落單咧都係大勢所趨嚟噶啦。咁、你見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其實都唔少地方咧都已經會多咗 QR code 落單。 係 呢、個亦都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即係機械人充斥呢個市場。機械人嘅形式唔一定有咗做嘢嘅，係 AI 其實本身都係機械人嘅 concept 嚟嘅。咁、都係用咗 AI 去處理呢一個落單嘅情況啦。 你哋用呢個 AI 落單嘅時候咧？你哋真心覺得方便咗啊？定還是你會俾咗個餐牌去帶動你去到嗰間餐廳想食啲乜嘢噶？其實 我覺得咧 ，QR code 咧，即係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唔知點解我每一次咧去餐廳咧都 search scan 唔到個 QR code。 係咩？ 我每一次都唔得 嘅。你要換手機喎、呢位師傅。 可能係你個手機本身有個掣 disable 咗。 我兩部都唔得。 係。 我唔知點解。我唔知系咪佢哋唔喜欢我， 是不 是我次次都唔好意思啊，姐姐，我影唔到，我次次都会影，你睇下我影唔到啊， 系咪咁好礼貌噶？ 系啊，我系噶，我唔会发脾气嘅， 发脾嘅，唔系我会发脾气、 啊，你帮我都唔关姐姐事，但系 我就得一部手机啫，如果咧。我嗰部手機咧嘟極都嘟唔到咧，我咧未必會發脾氣，我就走啊！我一定唔會喺嗰度坐，跟住再問佢話點解？因為好笑㗎，有陣時咧有啲店鋪真係嗰個規矩係，佢明明有幾個人手喺度，佢都唔願意用人手幫你落單嘅。你無論點都係用翻手機。咁有啲叫做長者會話：我手機冇電喎，啊，我借個充電寶俾你充啊，充夠電你先好落單。 哦，係啊， 咁樣。 好似 你要求佢，佢哋都會幫手落嘅。 係 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 某啲咧，但有啲餐廳真係完全唔幫你落嘅、嗯，因為你搞亂咗佢本身落單嘅 system 啊。如果你用人手落嘅話，佢成件事已經用咗手機 synchronize 咗入去個中央電腦，再駁埋部收銀機啊嘛。 佢哋嗱餐廳咧，佢哋都有部機係可以咧，就係入翻入去。佢哋本身個廚房嗰部機出嘅、嗯，即係佢哋有呢一個系統嘅話，咁佢哋嗰個系統咧，其實有部分嘅，譬如優惠，例如你需要第一次落單嘅時候就已經要加個飲品咁講啦，要落埋飲品，如果唔係你就冇得用佢嗰個優惠價咧去到買嘅。咁呢啲情況咧，我都有試過，直頭真係我問過店長，咁佢話你照用手機落單先啦，你嗰個優惠如果你而家諗唔到飲咩嘅，唔緊要，我轉頭我再幫你喺機嗰度落翻，攞翻呢個優惠。其實即係佢哋都有個彈性喺度嘅，咁我當然希望即係喺用 AI 嘅同一時間，佢哋都可以人性化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注意幾點係咩呢？就係、是、其實消委會都有提醒我哋咧，最主要都係三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咧就係、是、落咗之後咧，就係嗰個收 10% 嘅服務費啦。咁、你初頭落嘅時候，佢就話冇收嘅。话系零蚊嘅，咁但系到后尾嘅时候又当然又多咗个服务费出嚟啦，咁、呢个就叫图文，即系图文不符啊。 咁、个服务去咗边度咧？既然都唔使用服务员去点餐嘅话， 吓佢咪帮你 啊攞嘢俾你咯。 如果嗰个餐盘都系我自己喺柜台嗰度攞咧，佢叫号，佢、叫号，叫145号，请到柜位取，跟住仲用。机械人声同你讲，咁个服务费服务咗喺边度咧？唔系，我纯粹问下啫。 其实系噶， 喺入边煮嗰、那个系咪？我唔知道，我都系 边煮嗰、那个啊？咁你好啱，但我买嘢食，你咪应该煮俾我咯。如果唔系，我买咩啊？我买好嘢。哲学讨论，嗱，哲学讨论啫。我都做过食肆，我都开过食肆，入边都真系好一千丝万缕嘅关 系 啊。 系啦，嗱，咁呢个第一个情况啦。第二個情況咧，就係佢哋話嗰個電子餐牌咧就未更新，未更新意思即係話佢呢個價錢咧，譬如一個套餐嘅價錢，你200多蚊嘅，點知埋單嘅時候咧就唔係呢個價，咁佢話未更新，咁呢個又離譜啦。 咁點咧？即係哇！呢啲其實你唔覺可能點餐嘅時候咧，可能最後收嗰張單係貴咗喎。 冇錯啦，係啦，貴咗。好啦，第三個情況咧，我哋都要留意嘅咧，就係嗰個有關茶錢嘅問題。咁、其中一個 case 咧，就有個人點咗個我當你中國靚茶咁樣。咁另外嗰个就啊，我唔使查啦，你俾杯热水我啦。咁但系原来佢茶钱佢有两个，即系一个茶钱同一个热水。跟住后屘先问翻咧，原来铺头佢连埋嗰个热水佢都计钱嘅。咁但系嗱呢个咧就应该要写翻啫，即系佢哋都呼吁啲商店咧就要写翻。如果你系茶界另计啊，定还是你热水都系计咧，其实都应该喺嗰个餐牌上面咧就写清楚。 香港嘅餐饮业真系有趣，热水咧又加2蚊，加冰又加2蚊。 可唔可以签都加2蚊？ 系啦，中间得唔得咧？温水得唔得？温水唔使加钱啊，送一杯嚟啊嘛！ 你自己带咧，佢哋又唔高兴，咁当然明白啦。咁好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有啲提醒嘅就系咩咧？咁当然啦。客即係商店，即係餐廳，佢哋自己都要做好頭先以上講嗰啲措施啦。你個 menu 你真係要 update 先得㗎，同埋跟翻你個 menu 明買明賣。咁你去到我係諗住收俾呢個錢嘅，咁你唔好突然之間又話，哇！其實你嗰個唔 update 㗎，咁啊離譜啦。咁、如果你話佢嗰個提醒就係、是，如果係消費者嘅話咧，就你最好咧喺落單嘅時候都真係揾個人去問一問。喂，你呢、這個啱唔 update 啊？咁我知係其實係好傻嘅成件事。咁你俾得我嘅，咁你梗係 update 㗎啦。就是、我 suppose 係啫，但係都有啲 case 唔係 真係唔 update。 咁所以不如又再。我哋都再温馨問一問啊，係咪 OK 㗎？你需唔需要查計？另外再計啊？問清楚咧，咁啊會好少少啦。如果唔係咧，其實真係直啲講咧，越嚟越多香港人咧都只係會嗌外賣多㗎啦。 係 嚇、外賣其實都我自己都有個迷思，都唔止一次喺度講㗎啦。我哋疫情嘅時候啦，外賣咧其實通常都係講緊有個折扣嘅，個折扣可能係7折、8折，其實都有嘅，都有唔同嘅折扣。咁其實我哋都係會用咗嗰啲外賣餐具啊。或者飯盒噶嘛，嗱而家疫情完咗啦，唔緊要嘅，我哋當然歡迎疫情完咗啦。但外賣嘅時候依然咧，而家去翻疫情之前咯，外賣反而咧又再加翻價， 係咯， 外賣又翻加翻價， 又貴翻啊，又貴翻喎。飯盒可能又叫外賣可能80多-90蚊，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譬如就算我都有外賣嘅有陣時，咁我嗌外賣嘅時候，我都會問清楚你係堂食個價係幾多，外賣個價係幾多。 咁我本身如果即係都仲有少少時間，佢又平啲嘅，咁我咪堂食咯。 係啊，係啊。 如果佢話堂食，其實原來唔係堂食平啲，咁我梗係堂食啦。如果話外賣係平啲嘅，咁我咪又諗辦法外賣咯。即係我當然係會諗呢一個方向啦。如果你從價錢嘅角度去睇嘅話， 啱嘅。 係啦，咁但係你就要諗下啦。即係消費者有陣時都要諗，我疫情過咗咁一段時間啦，其實嗰段時間都係外賣係平啲嘅，因為大家搶生意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而家外賣嘅有陣時係貴啲嘅。 啊，消費者真係。 所以每一個每一單 case 咧，每一間鋪頭咧，大家都要自己睇清楚， 難 都唔緊要啊。攰啊，直情系 会噶， 攰添啊！ 嗱，你堂食嘅 menu 要睇，外卖嘅 menu 要睇，然后再睇埋佢哋嗰个收费，然后先至 睇清楚张单。 我直头前几日我同即系母亲节啊嘛，咁我去茶楼嗰度就 饮茶啦， 饮茶啦，或者再买嘢啦，咁都有啲姐姐会温馨提醒我嘅。咁佢话啊，呢啲单咧你都要 keep 噶，万一。銀行有陣時啲數亂咗，你就係靠呢啲單咧，就同銀行講翻噶咁樣嘅。咁啲姐姐都其實有陣時都好好嘅，會温馨提醒。因為我相信好多好多朋友可能佢諗住啲單，佢攞起手冇用就抌咗佢嘅。 我係噶， 係啦。咁有陣時佢哋都好好啲商店咧，佢哋反而提醒翻我哋，係啦 keep 翻，可能對過曬啲數啦，冇事啦，跟住先抌咁樣，都幾好睇。揾多啲温馨提示啊！ 舞台剧同电视电影最唔同嘅地方，相信大家都知道，就系冇镜头。所以演员喺舞台上面，如果背对住咗观众嘅话咧，我哋舞台术语都有个叫法嘅，就系背台。演员背台会令到观众睇唔到佢嘅动作同表情，从而就理解唔到角色同埋剧情嘅发展。不过咁样唔代表所有嘅角色都唔可以背台。因为有啲剧情系刻意要演员背台嚟到去传达一啲嘅信息，但系正常情况之下，演员咧都系唔会背台嘅。而当有群戏嘅时候，演员仲要识得自己搵饭食添。搵饭食唔系演员要喺个台上面食饭系嘛？咁梗系唔系啦。演员喺舞台上面应该要令自己身处喺俾观众睇到自己嘅位置，又或者系能够俾舞台灯光照射到嘅地方。咁样就唔会俾其他演员阻挡自己啦，所以我哋就有个术语叫做自己搵饭食，唔好背台，自己搵饭食呢一啲都系演员应该有嘅感官技能之一。其实喺日常生活当中，一大班人影合照嗰阵，呢啲字眼都可以用得到噶。舞台剧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那脱手在网页，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神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阿昌喺咪度？早晨， 喺度，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 今日夜晚七点半钟嘅孩子城市闯荡机啊，我啊直头要教埋时间制添啊，睇唔到都要录起佢啊。 同你一齐睇嘛。 梗系咯，系啊，亲子活动添啊，睇电视可以做到亲子活动啊，几难得啊。 冇错，咁啊呢个节目每一集都有心理学家同大家分析下小朋友个心思嘛，等下啲父母啊知道点样养育教育孩子咁话嘛。咁啊，今集咧我哋嘅小主角啊叫做陈泽峰，陈泽峰咧佢细细个。但係佢好中意音樂嘅，佢同爸爸啊志趣相投，成日咧中意父子檔一齊夾 band 嘅，咁 好開心㗎。其實呢啲 冇錯，好 friend 嘅佢同爸爸。咁啊，但係咧佢今次接落嚟嗰個小任務咧，就真係同爸爸可能有啲拗撬啦。咁啊，但係我哋製作組做佢嘅啫。咁啊，做乜咧？原來咧就係咧，我哋製作組咧就會將阿爸爸交俾澤峰嗰樣嘢咧，整唔見佢，就考下阿澤峰嘅應變能力，咁啊睇下咧佢有咩反應啦，又會睇下佢能唔能夠識破我哋製作組嘅詭計。咁啊搞咁多嘢咧，其實就係做乜咧？都係頭先話啊嘛，心理學家從旁去睇下小朋友嘅心思諗緊乜嘅。咁啊原來就係想睇下咧，小朋友做錯事嘅時候，父母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唔先去怪責個仔女。另外咧，又會睇下咧，點樣能夠讓嗰啲孩子認識唔同嘅情緒，了解一下自己嘅情緒狀況。 哦，背後都好多文章喎、 哦。係啊，咁啊，所以對於點樣教仔女真係幾重要嘅一步。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呢個孩子城市闖蕩記啊！ 叫你製作早啲人，不如一齊同我開個 creative meeting 啦。 點啊？ 有啲咩整蠱細路仔嗰啲方法咧？我要一大扎。 哎呀，小白，我哋唔系要整蛊佢哋，我哋系 你考验佢哋， 系啦，考验佢哋理解佢哋嘅，唔系为咗玩佢哋噶嘛。 系啊，系嘅，系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孩子城市闯荡记。另外八点钟嘅时间系医生与你、哦， 冇错啦。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咁啊会介绍本地嘅医学上面嗰啲重要人物啦。咁啊，今集我哋邀请嘅主角咧就系阮孟峰医生。咁啊，阮孟峰医生咧系港大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咁咧佢系多年嚟咧研究呢个乙型肝炎病理同埋治疗嘅专家嚟嘅，即系乙肝嘅专家嚟。咁啊唔讲唔知啦，呢个乙型肝炎喺亚洲好常见嘅，就喺香港里边咧就已经有香港人里边有72%就有呢个乙肝嘅。咁啊乙肝患者咧即系要定期复诊啦，或者咧甚至乎要长期食药去减低出现呢个肝硬化或者肝癌等等长期并发症嘅风险。咁啊长期食药都系一个烦恼嚟。 系啊系啊。 咁啊阿阮教授咧佢嘅研究咧就系好有革命性嘅，就系、是、可以研究到唔使长期服药嘅，让嗰啲乙肝患者。 咁、哎、好喎、啊，因为你长期服药咧，嗱、啊，即系坦白讲啊吓。一定會有唔記得食藥嘅日子，或者哎呀，我今日出去一日啊，又唔記得帶粒藥啊，成日都係咁樣噶， 即係都幾困身嘅一件事。咁啊，而家原來即係全世界大部分乙肝新藥物嘅研究都係由阮教授嘅團隊開始先嘅，佢亦都係即係一路一心留喺香港研究培育下一代咁話。咁啊，今集節目咧就會聽下阮孟峰教授咧。讲下佢嘅成长、从医之道同埋研究嘅心路历程嘅，咁啊想认识佢多啲嘅朋友，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远离啊！ 系咁啊，除咗认识啊阮教授之外咧，仲可以知道即系嚟紧个医学嘅方向啊，到底点样帮助一啲咧，即系可能长期需要食药嘅朋友啊，睇下会唔会有啲新嘅点子啦。十点半钟嘅时间，换面、哦，即系点啊 ？Face off 嗰啲啊？ 系啦，换面即系 face off， 系 face off 啊，但系唔系嗰套荷里活电影啊，系其实是一套纪录片嚟嘅。咁啊，讲乜嘅咧？就话说，真系记载咗一个换面嘅手术嘅整个过程。咁啊，话说咧，有一次意外咧，有位朋友啊，叫做莫比斯，佢冇咗块面啊。咁啊，我睇过一啲片段，系佢即系个鼻哥冇咗啦，个嘴唇有啲扭曲咁样嘅。咁啊。呢、這個節目咧記載咗佢成個手術過程，咁呢個手術喺加拿大嗰度進行嘅，咁啊就係移植成個面部嘅手術嚟嘅。咁啊專家估計咧，嗰個手術成功率只係得50%嘅啫。咁啊呢個攝制隊咧喺手術之前15个月已經開始籌備整個準備工作噶啦。咁啊亦都咧喺萬中無一有捐贈者出現咧，那個攝制隊就要即刻衝入手術室嗰度同佢同時間拍攝，原來拍咗超過35个钟头。 哇！即係攝制隊辛苦啦，其實病人同醫生都一樣嚇，面對好多挑戰。 冇錯，同埋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十拿九穩嘅手術嚟噶嘛。咁啊，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だがためいつ何のち交わりもつれる定め。 最近在香港出现机会率多了的日本女歌手 Mide 火拍住 Man with a Mission 一起推出动漫主题作品，最大的亮点是黄金组合之外就要数到他们拍摄的场景了，由东京铁塔到乡村小镇，尽显日本不同的风情，更扬言用这一首的作品和海外的粉丝产生共鸣。日本南榜推介歌曲 Mide Man with a Mission 冠之奇迹。今日星期日本南榜推介歌曲 Kizuna no Kiseki Man with a Mission 加上 Mide 伴之奇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认为丈夫李宇文不应该做那份低收入又没有前途的历史研究工作。 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浪费时间。浪 费什么时间？浪费你的还是我的时间？ 有分别吗？最后斩被人笑的。 谁笑？笑谁？ 国剧830， 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啊，当然需要大家打电话嚟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环节啦。1872388，转个头咧就可以听一下听众嘅电话，但系咧此刻我哋已经接听咗我哋今日嘅听众朋友啦。 冇、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咪 Stella？ 早晨啊，各位主持，你哋好。 早晨啊 ，Stella， 有啲咩开心 share 同我哋分享一下？ 冇，我有个家姐6月1号生日。咁、我所以打电话嚟祝福佢啊，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啫。 系，咁啊，会点样同阿家姐庆祝啊？ 冇啊，今日啱啱我哋要复诊啊嘛，所以唔得闲同佢饮茶咯。 哦，咁唔紧要嘅， 有时间嘅。 系啦。 啊，咁或者提前同佢饮咯。 系啦，梗会挤到啲时间同佢饮茶嘅。 中意饮茶 系。 系嘛？系咪中意饮茶？系咪中意饮茶？ 系啊，好中意饮茶我哋。 系。 中意食咩啊？ 哦，咁啊乜嘢？我中意食牛肉啊，嗰啲乜嘢咯。 哦，山竹牛肉，哇！山竹牛肉咧，其实我最中意食就系嗰个腐竹， 系 浸晒啲汁啊。 山竹牛肉啊，山竹牛肉啊，我中，但系我唔中意食鸡杂啊，芫花鸡嗰啲咯。 哦，鸡杂如果入边系芋头，我都唔中意食。 系啊， 芋头我中意喎， 好中意食芋头啊。 咁我哋可以去喎，啲芋头俾晒你。 鸡喎， 吓。 我 好 憎 嗰个鸡 喎。 哦，咁啊，嗱唔紧要，我觉得咁嘅，嗱你可以同姐姐，嗱你复完诊之后，今日唔饮，听日可以饮啊，听日唔饮，下个礼拜约阿姐姐饮个靓茶啊嘛，最紧要就系嗱，即系譬如小白咧，就食咗山竹牛肉嗰个腐竹， 系。 我梗系食咗粒牛肉佢 啦，鸡杂你唔食鸡咧，我帮你食咗件鸡佢， 咁样咧先系饮茶嘅真正乐趣啊嘛，啱唔啱啊？西娜，嗯， 系啊。另外有啲嘢想请问声你哋噶， 哦，咩事？ 小白，我曾经留咗几次 message 俾你，你都冇复我嗰度。 你喺边度留 message 俾我啊？ 你哋嗰个热线咯，我搵监制，监制又唔复我，因为有啲嘢想问你噶嘛。 哦，唔紧要，嗱，我已经晨哥 morning call 呢度咧，我收到你啦，我转头转完节目之后，我亲自打翻俾你，如何？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都得嘅。 好啦， 咁、嗯、另外我仲想问下 ，O 哥系咪做完晨哥就去第二度做嘢噶啦？ 系啊，你又知嘅，咁叻嘅，你知道我行踪嘅，点解你知嘅吓？ 唔系听你阿师。因为都好似好匆忙啊，要去第二度讲工咁样嘛。 系啊，冇计啦，香港人都系咁噶啦，打几份工啦。不过咧，我又调翻转头同你讲，打工仔通常都系咁噶，咁啊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咁点啊？收工咯，系咪先？ 最紧要翻工嘅时候开心。 嗱 ，Stella， 我最后咧送一个祝福俾你，好唔好啊？嗱， 多谢多谢、 我知道咧你要复诊，咁可能都有啲病患啦。我希望咧你药到病除，复诊嘅次数咧 就防护啊、胆固醇嗰啲咯。 系嗰啲正常发挥嚟嘅啫，自己戒口啊，小心啲饮食啊，知唔知道啊？吓、 啊，好啊， 好，身体健康。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啊，哇，华哥啊，华仔嘅作品咧，刘德华嘅。秋意中等你咁啊，送个俾，系啦，送俾你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咯，多谢晒，拜拜。 多谢，祝你哋身体健康啊，步步高升， 拜拜， 拜拜，拜拜。 夏日秋意中等你， 秋意中等我， 系、等你啊， 等你又 等 我， 等你 系、喂，我哋都等紧听众、 啊，听众咪等你咯，系啊，唔系等我噶、 啊， 我收工就走噶啦， 18723888啊，18423888，咁啊，听众咧有啲嘅点唱嘅时间，无论系结婚周年纪念啦，又或者系生日点唱，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8，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咧，咁啊，阿 Vicky 啊，而家咧就等紧大家嘅电话啦吓，咁啊，借个机会可以同 Vicky 倾下偈啊， 系啦，咁啊，18723888 打电话嚟啦。咁啊，呢首作品咧，头先我就讲咗其中一个唱嘅朋友就系刘德华先生啦， 吴远峰，秋意中等我。 系啦，咁啊，诶，刚啱都有个听众朋友打电话嚟，话诶，嗰机票咧唔系净系 for 香港人噶，系咁，但系我哋做香港电台，梗系讲俾香港人听先啦。啱、嗯、嘅，南韩方面都有啲朋友可以攞到嗰张机票嚟香港嗰度嘅，即系大家做到个交流嘅。 之前旅发局咧都讲过嘅，即系有啲机票都会喺外地嗰度咧就送出去嘅。 咁我哋梗系打国际线啦，梗系多啲游客嚟香港先可以开心香港噶嘛，旅游业都要复苏噶嘛，呢个系完全明白嘅。咁啊，系咯，打个电话嚟1872388，大家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在今天的飲食圖鑑、想講下呢個金菇。 好啊，金菇好啊，金菇又明咩啊 ？See you tomorrow， 係啦，聽日又會出現翻噶啦。啊，我有陣時喺度諗咧，有啲食物都係咁噶啦，即係你食完之後，聽日會出現翻啦。其實係咪已經吸收咗當中嘅營養價值嘅咧？ 吸收咗， 應該係吸收咗、啊，但係佢又完好無缺咁樣完全排翻出嚟。 因為佢需要咧喺我哋嘅腸道入邊就係做一個好似清道夫咁嘅作用、 哦、原來 即係譬如發菜咁，大家都知啦，咁日出翻嚟。 係 咁佢就係好似即係清潔咗我哋嘅腸道，即係都有呢啲嘅功效嘅。咁、 okay. 大家可以喺唔同嘅食材上面咧揾到佢哋唔同嘅功效啦。好啦，咁金菇啦，金菇咧我都中意食嘅。咁但系对佢又爱又恨， 嗯、 恨嘅原因咧系因为金菇食完之后咧，蚀牙啦，蚀得都相当之犀利。 系系，你冇错冇错，系嘅。佢仲要咧唔系门牙嗰啲位， 你后边嗰啲 两边 后齿嗰啲位嘛， 好敏嗰啲位咧、 啊， 你咧要撩得到咧， 要用牙线。 好 俾心机去到撩， 同埋咧，你好少擘到个口咁大噶嘛，跟住你要，哇，即都几复杂嘅，其实。 唯独食完呢个金菇咧，你就即一定要滴起心肝吓、嗯，清洁下你嘅牙齿啊，用牙线清洁下佢。好啦，咁今日咧又系俾大家咧机会可以清洁牙齿啦，因为我嘅材料准备咗咧就系金菇， 嗯、 今日先准备咗咧就系喺街市超级市场啦，都有一扎金菇啦，跟住你就一。刀劈落去，就将佢嗰啲根茎嘅位置对上少少，嗰度就已经可以斩开佢噶啦。 尾位 尾嗰个位啦，系啦，因为啲尾都唔爱噶啦。好啦，咁你斩开咗呢一个之后咧，咁你咧就可以再将佢斩开多几橛嘅。咁我目的咧系啲咩咧？就希望佢嗰个金菇咧，其实佢每一节咧都系大概系一个食指一节咁样，即系可能大概一 cm 或者1.5 cm 左右咁长，所以你要切多几刀嘅。切多几刀先可以做到个金菇系呢一个嘅长度啊！ 嗯、 好啦，跟住你就切咗佢几橛之后咧，咁啊准备鸡蛋， 系 咁啊大概四五只鸡蛋啦，咁啊一班朋友食嘅，咁呢个咧鸡蛋之后你就将佢攞个碗发咗出嚟做蛋浆， 系 好啦，咁你做咗蛋浆之后啦，然后咧就你要将个攞个大啲嘅碗啦，扁身啲嘅大啲嘅碟咁样，咁你就将个金菇。放上去，然后就再将嗰个鸡蛋嘅蛋浆倒埋上去先。 哦，即系浸落啲蛋浆嗰度。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就挤落倒落去啦。倒咗落去之后咧，咁你就慢慢倒。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唔均匀。咁你就再加多其他嘅材料，例如系红萝卜粒啦，又或者系加啲葱啦，甚至乎可以落多少少盐去调一调味。 哦，即系又唔使冇肉嘅呢一个，即系冇话落啲bacon 粒落去，唔需要嘅。 唔需要嘅。咁当然如果你中意嘅，咁你我都欢迎。 少少地啦。 咁但你想譬如素嘅感觉强啲嘅，咁、你咪淨係落呢两个料囉。好啦，咁、你落咗落去之后呢，咁你准备定一个pan 喎，咁呢个 pan 我哋煎 pan 咁样啦，咁你就加啲油啦，你将头先嗰啲材料呢捞埋佢㗎喇，即係一团嘢，你变咗一团嘢喺个碟嗰度，跟住你就将佢倒落个 pan 嗰度。好啦，呢、个呢倒落个 pan 嘅时候呢，就用个匙羹或者用嗰、那个 木嗰个嘢呀， 係啦，将佢压压咁样。 镬铲，但系木板嘅镬铲啦，唔知点讲，我都唔识讲。 就将佢压压，一路轻轻煎嘅时候咧，中至细火至中火， 系 系啦，即系文火嚟嘅，就慢慢煎佢。咁啊，煎到佢个底咧，开始就成为咗一个好似硬硬地，好似薄饼咁样嘅。咁佢即系叫蛋饼咁样。咁你就煎咗一面先啦，煎咗一面啦，好啦，下低嗰个你发现有啲硬硬地咯，你就可以落黑芝麻。再加白芝麻，哦、黑白相殺， 系 放曬落去呢一個嘅面嗰度先。 幾好、啊，我都中意咧。偶爾有啲一類嘅卷物啦，或者 pancake 類咧，加芝麻，因為可以增強個嚼勁啊。 係啦，咁啊亦都有啲香味嘅、嗯。好啦，咁煎完一面之後咧，就再將佢反轉佢，反轉佢咧就睇你中意拋又得，或者唔拋啦。跟、住你就反轉佢咗佢之後咧，就再落多少少芝麻，又係個底咧煎到佢好似已經脆口啦，啱食啦。跟住就成個咧。就變咗一個圓咕力大嘅蛋餅，咁、放上個碟嗰度，你就可以當佢冇錯，當佢披薩 切咯，係啊， 切開佢，然後就一人 啊，你屋企有冇嗰啲切扮切披薩嗰啲微型嗰啲鋸咧？ 一路行， 啲細路仔好開心啊！我見到 好中意玩，非常之中意玩。 你可以教佢嘢啊，仲可以數學題啊嘛， 點、樣可以切到 八個人食？點樣分到八份而係齊齊齊㗎？咁樣嗰啲係 咁就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咧，就係金菇蛋餅。 我的享乐时代。 啱啱去完旅行嘅阿 O， 我攞咗牙膏俾你哋做手术，唔系因为咧你哋啲牙齿唔靓啊，你啲唔系你哋啲牙都好白啊，比我白啦。我成日都饮咖啡，即系我定时定候都要洗牙啦，同、埋用嗰啲漂白牙膏去整。但系咧呢、个纯粹系因为咧好当红啊，即系佢基本上咧万高咧间铺头咧唔系卖嗰啲运动后嘅按摩膏咧，就系卖呢个牙膏咯。咁我估呢啲系网红产品咧，再加上。Lisa 做代言 系 嘛？ 系， 总之我见好多香，其实好多人喺曼谷啦，跟住因为都听到好多广东话噶嘛。 买呢、這个，买呢、這个， 我要买，我要十个阿姑姐又要啲啊，咁样嗰啲，咁我咪执啲俾大家咯，系咪先？ 嗰个泰国嗰边系好盛产牙膏 嘅，系，同埋好干净嘅。其实佢哋譬如入佢哋嘅厕所或者商场咧，佢哋好中意用白色咧，令到成个空间感同埋透光度好高咯。呢、這个都系。重要，因为当我哋成日都谂住咧，泰国成日睇嗰啲鬼片咧，会阴阴沉沉，其实唔系，啲商场 干净噶， 反而都系干净啦，同埋即系系好光猛咁样咯。 系，我记得我即系早几年去泰国嘅时候咧，去嗰啲market 咧，即系食嗰啲嘢咧，都好干净噶，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真系话即系人哋大家都觉得佢系咪好污糟，会食完肚痛噶，又唔系，就算系街边车仔档有啲咧，哇！系真系有滋味噶、 啊，系啊，同埋嗰啲芒果糯米饭咧，啲、糯米饭咧又白雪雪，个、芒果咧好似即系佢嗰种黄同埋橙到好似假咁样，油咗一层咧沥假喺上边咁样， 但系你食 系啊，即但系你泰国啲芒果其实真系无敌噶，即系冇你唔会食到酸嘅芒果咯，喺泰国都几劲啊！即系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啦，讲翻你个享乐时代啦。 系啊，冇错啊，就系、咧都系关于食嘅，即系啱啱讲起咧，即系同小白我哋都中意食拉面啊。你有冇食过啲咩特别嘅拉面咧？ 哇，佢咩拉面都食过，佢想有一个拉面 trip 噶嘛？ 食过就系芫茜拉面。 哦，咁、呢个即系将佢最憎嗰样嘢摆落去啫。即系如果你好憎食士多啤梨，我士多啤梨拉面你一定唔食啦，我都知道。咁唔知佢唔食啊？市面上都冇啦。 我有， 如果有啊，全街都士多啤梨拉面啦。即系我打趣啫，系啊。 突然之间 ，Vicky 咁问我咧，我有两个嘅，有三个嘅拉面，其实都浮现咗喺我脑海入边。咁啊，时间短，我讲少少啦。第一个咧就系喺都唔喺香港嘅，喺京都嘅，咁啊噴火拉麵，咁佢個噱頭咧就係你坐喺佢個酒吧台嘅時候咧，即係佢喺前面 serve 你啦，跟住咧嗰個好有演技嘅老闆咧，佢就會喺你面前倒嗰個湯，當你倒個湯嘅時候，就會個拉麵放咗喺你個台上面啦，就噗一聲就噴火嘅，就一條火柱喺個拉麵上面咁樣嘅，咁呢個第一個啦， 有冇嚇親啊？但 係鹽柱咁樣嘅，真係鹽柱，冇你去嘅時候你都知佢係呢個套路㗎，係啊。佢會鬧你噶，唔中咁近咯，唔中咁近咯，咁樣係係有啲 acting 喺度，搞笑嘅。第二個咧就係時令嘅拉麵，咁就係喺北海道嘅三文魚子拉麵，咁就因為啲三文魚就逆流而上啦，咁就即係所以就時令啦，咁就食過呢、這個。第三個咧就喺福岡一個叫做九流米。 嘅城市小镇嚟嘅。咁、九龙米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我哋而家成日食嘅九州猪骨叉烧面嘅发源地。咁佢呢一间嘅拉面店嘅铺头有个公公同个婆婆经营嘅。咁佢哋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日本嗰啲文章就写，其实佢哋呢一档嘅九州猪骨汤拉面咧。佢哋係其中一間最早期嘅豬骨湯拉麵、 哦， 所以就食咗一個叫豬骨湯拉麵嘅始祖。因為拉麵其實唔係話好多百年嘅歷史嚟嘅、嗯，其實都係近代嘅食物，但係佢哋就係始祖啦、 嗯。 啊，所以三個拉麵對我印象都深刻，亦、哦、都特別嘅。 嗯，阿欧中唔中意食拉面啊？ 我 OK 噶，不过我想听咗你中唔中意食拉面，同埋、 啊、 你今日系咪带动一个你嘅一个饮食体验俾我听？ 冇错、嗯，就系咧，我上网见到有一个咧叫做蓝色鸡汤拉面啊， 蓝色， 我觉得好得意啊！呢、這个我系好想去，哦、嗯，佢系湖水蓝咁样噶， 睇、哦、下会唔会好恐怖噶、 啊？你哋系咪就系以为系呢一个嗰、那个那个蓝色植物嗰个拉面先？ 吓、啊，我系啊， 唔系、啊， 佢咩嚟噶？ 佢係白葡萄 哦， 白葡萄 系啊， 白色嘅葡萄 做出嚟又唔太核突、 啊，系啊， 因为我头先喺度谂会唔会整出嚟个观感好差， 即系会唔会好好浊咁样？ 嗱，依家佢有少少蓝色多瑙河飘嘅， 系佢鸡味，鸡汤味嚟嘅。 咁、哦、蓝色系点样制作出嚟咧？ 佢系用一个绿色嘅白葡萄咁样去整出嚟，唔、啊、知点样熬制、哦，可能系有啲化学作用嘅，即系蓝加黄变绿嗰啲 friend 咯。咁跟住我就见到，哦，好得意喎！呢个系我令我好想去 喺香港噶， 喺日本嘅，喺、 哦、 东京嘅。咁我就觉得，嗯，如果香港都有呢一啲多啲特别啲嘅拉面咧，其实吸引大家去食都开心嘅，同埋香港系一个系乜嘢地方都有得食嘅。 嗯。